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5,734点，跌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15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47，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8，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248。歐元對美元1.125，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649。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70.01美元，賣出1,770.6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关心佢哋嘅感受呢？小朋友的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们试下和他们多些讨论，说不定会有新的启发。和儿童事务委员会一起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同声同气创未来。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嚟到咧就6:07，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28度嘅气温底下，咁啊，相对湿度91%，星期四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会有白卷号陪住你哋，今天嚟到2020年嘅7月2日，咁啊，星期四啦，咁啊，可能大家都休息过后，咁啊，再次喺工作嘅期间，咁啊。翻工啊，准备接受挑战啦！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人每一日都要不断咁去进步。当你进步嘅时间，成功就可以触手可及。有啲人话到一。就是指原地踏步，就算你每一日只是进步1.01，

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沉香木呢？香港这个的名字正值就是因为这一种沉香木的味道，这一种有少少刺鼻的味道的木头，在粤语里面都会叫做香料之港的噃。这种的味道明确就提醒我们，现在我们就叫做世界金融中心啦。以前呢香港的名字都是由沉香木去到得来的。长期以来沉香都是令到很多人觉得就趋之若鹜的一种的香料来的，称之为就香中之王，在中东和亚洲地区广泛进行贸易。中国在唐宋时期的时间历史也都记载了，这个是一种价值极高的商品来的。而它令人陶醉的香味也都是和佛教啦，例如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都有着很多的渊源的。咁啊，而家啦，细细块嘅一个沉香就被制成咧，就一块块嘅香片啦，好多时都会咁样噶啦。咁喺当其时啦，每千克啊，大概咧都系要去到咧就五万八千蚊嘅港币，都系贵嘢嚟噶。好啦，同檀香不一样，沉香咧就并不是一种嘅木材，而系一种咧特殊嘅香树结出嚟噶。结合咗咧就系油脂，即系树嘅脂肪啦。成分和木质成分的固态凝聚物，这一类的香树的木材本身就并没有特殊的香味，而且木质也都较为松散的。据到目前为止的研究，沉香属于就几种不同的树木，包括就有马来沉香树、原香树、印度沉香树等等，都可以就是形成沉香的。一般来讲，沉香的密度越大，讲明就凝聚的树的脂肪树脂就越多，它的质量也都就越好，所以古人经常都会以就能否沉水，即是木头会浮的嘛，沉水去到将沉香分为不同的级别的。由于就沉香是自然凝聚而成，大细形状差异都很大的，所以以前啲人咧就会攞咗佢个特点啊，呢个好有趣嘅名字。以前咧就叫牙香、叶子香、鸡骨香等等。好啦，沉香鉴定又有几个唔同嘅少少嘅窍门噶。一睇一般嘅沉香咧可能黑褐色，咁例如有阵时系有啲默默地色嘅。好啦，另外咧就系最重要咧就系鉴别佢哋嘅手段啦。一般咧就系沉香嘅味道啊，啱啱开始嘅时候就会好似某几种熟悉嘅药材，洗洗一闻咧就又好奇怪嘅，咁但系咧就要转嚟转去咁样，咁啊佢咧其实亦都有散发住一种咧好特别嘅气香。真正嘅沉香咧就叫做越大咧，即系如果做嗰啲饰物啦，越大就会越黑嘅。二级品嘅水沉香睇上嚟就会好似有一层油喺度。好啦，经过呢一啲唔同嘅步骤辨别之后啦，咁呢个步骤我就唔好想用，即系烧啦。用明火直接烧佢嘅时候咧，就可以更加清楚闻到咧，就系经过燃烧出嚟嘅味道到底系点样嘅。咁沉香咧，亦都有好多人非常之喜爱嘅。咁有一种叫做灵气嘅味道喺度，唔知道你自己又中唔中意咧？ 月光，一首锯开枯树木，不会发现痛。不过，日日挑水的我，觉得被挖空。月光，必须结束关系，难办成从未栽种。让我守着年轮，这些年轮。我的心会痛，毕竟那段如梦春风，早刻进百年长的信，在信中圈圈紧扣，情感多深厚，前因非因错综，分开简单。难以有苦叹。 在薄禄下年间，来年树倒身影孤烟发散，年轮未可推翻花不淡。 早上的时间同大家再睇睇天气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咁啊注意住咧天气嘅变化。最高气温为32度，咁啊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 早上6点到7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在很久以前，有一位挪威的青年人漂洋过海去到法国，他希望可以报考著名的巴黎音乐学院。考试的时间，他尽全力将自己的水准发挥到最好，结果是怎样呢？结果这个考官都没有取录到他。身无分文的这位年轻人去到这个学院外面，这个学院外面一条繁华的街道，在这个繁华的街道，他勒紧裤头，找了一棵树，他拉起他自己手里面的琴，他一路拉一首歌、两首歌、三首歌，几首歌开始已经吸引了很多的人站在这里聆听着他的音乐。这位饥饿的青年人最终拿起自己的琴盒，围观的人也都拿了钱放在这个琴盒上面。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将钱扔在这个年轻人的脚下面。青年人看看这个人，他弯起腰执起地上面的钱递给这位先生，他跟这个先生说，先生，这些钱应该不是给我，这些钱一定是你自己不小心跌在地下上面。这位无赖的男士接回自己的钱之后，他重新再扔在这个男仔的脚下面，很骄傲地说，这些钱是给你的，你一定要拿。这个青年见到这个无赖竟然间会做这样的事情，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他就说到，先生，好多谢你的资助啊，刚才你跌了钱，我弯腰我帮你执，现在我的钱跌在地上面，都麻烦你帮我执起来。这个无赖被青年人的举动吓窒了，非常之出乎意料之外，最终他执回在地上面的钱竟然间放在这个青年人的琴盒上面，然后就走了。围观的人一个一个望着这个青年人，其实各位人就是刚才那位的主考官，他将这个青年人带回去学院，最终取录了他。这个青年人的男子自名叫做比尔萨丁。当我们陷入生活最低谷的时候，有时可能会招致到一些无端端的藐视，当我们处于生存苦苦挣扎的关头，有时候可能身边会有些人践踏我们的尊严，针锋相对的反抗可能是我们的本能，但是往往只会令到那些缺少德智的人变本加厉。有时候当我们面对着逆境，我们应该更加以理性去到面对，用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到展示并且维护我们的尊严。有时候你亦都会发现，弯下的腰拾起上来的东西 对你来讲不单止只是金钱的价值。有时候我们找到的可能是属于我们无价的尊严。在你日常生活里面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你愿不愿意弯一弯腰？弯下的腰才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人最难的就是放低我们的身段。其实有时候我们所谓的出门遇贵人，贵人未必是一定给机会我们帮助我们。有时候所谓的贵人可能会给很多不同的难关我们，可能会给很多不同的困阻障碍。但是只要我们的心态自己正确积极乐观，也都能够给到这些将我们困难的人事和困难的一些障碍成为了我们锻炼的一种的技巧和手段。无赖的举止没有办法预测，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仍然做人处世处于一个正直不阿，我们秉持着自己一直的理念，做好自己的本分，等到一个可能是好的机会定是不好的机会，我们一样可以好好地去到把握，争取回自己应该得到的成就。人更加不应该藐视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值得尊重。我们懂得尊重自己，我们才会懂得去到尊重身边的人。今天的你体不体会得到这种弯腰的尊严呢？ 最怕执起冷箭刺穿谎言，更怕撕开美满光影背面，往事如影，随心已偷走七年，冷雨滔天能清洗污点，最痛不敢再见却偏思念，更痛彼此有若不可兑现，要是回归原点再相知一遍，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 有着和暖滋味，成熟了辨别是非，改写爱日记，共你相对不合情理，仲未完美，有缺陷味。 朱格连斯雅嘅作品《小芳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港区国安法寻日首日生效，有市民寻日下午开始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聚集，有人堵路，警方多次出动水炮车和胡椒喷雾驱散人群，又一度发射胡椒球弹和催泪弹，有警员怀疑被利器袭击，亦有人揸电单车冲向警方防线。到昨晚10点，港岛区市面大致回复平静，警方在多处巡逻和戒备。截至昨晚10点，警方拘捕大约370人，当中10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余涉嫌非法集结、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疯狂驾驶和管有攻击性武器等。警方说，有7名警务人员分别被尖刀袭击、电单车撞伤以及被抢反袭击等。伤势包括手臂被刺伤、手指骨折，以及头部被硬物击伤等，全部送院治理。强调绝不容忍违法行为，定必严正执法。警方证实，凌晨在机场拘捕一名20多岁男子，涉嫌寻日在铜锣湾以利器刺伤一名防暴警员。屯門良景村涼水樓一個單位發生火警，三名男子送往屯門醫院，其中一人送院時昏迷，之後證實死亡，另外兩人懷疑吸入濃煙不適，呼吸困難，送院時清醒。事發在凌晨3點多，多名居民報案指有單位起火，消防到場將火救熄。火警期間大約200人疏散，一度有約10人被困梯間，當局仍在調查起火原因。港區國安法生效，英國說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又說會着手修訂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持有人成為英國公民的途徑。外相藍濤文透露，研究准許符合資格申請 BNO 的港人在英國工作或升學5年之後可以申請定居，定居滿12個月之後可以申請成為英國公民。他說稍後公布詳情。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美方深切關注所有在香港生活的人的安全，又指港區國安法有條文冒犯所有國家。眾議院議長波洛西說，如果美國基於商業利益拒絕為中國人權發聲，將會失去為全球其他地方人權情況發聲的道德地位。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昨天在記者會強調，港區國安法完全是中國內政，又說只要美國出手，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必定予以反制。俄羅斯為期7日的修憲公投當地星期三結束，根據初步點票，超過70%選民支持修憲。修憲的焦點是參選總統的資格。分析說，總統普京希望借今次公投為延續管治國家鋪平道路。反對派質疑普京想做終生總統，幾百名反對修憲的人在首都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示威。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有驟雨和雷暴，下周初驟雨減少，部分時間有陽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 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吓，出边28度嘅，相对湿度89%，扭开心机，而家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啦，嚟到2020年嘅7月2日，咁啊今天系星期四，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最近经济麻麻地，大家当然知道啦。不过近日本港的疫情好像见到曙光，限聚令等等的防疫措施进一步放宽。但其实外地的情况仍然严峻，本港旅游业怎样变阵呢？看看先。香港旅游社解困大联盟的召集人就说到，今年发展本地游的旅行社增加大概就是4倍，去到就是500间，哇，他们都将那个方向放在本地游这里。认为旅行社要突围，必定就要有很多的心思，即是叫做富心思具创意，亦都期望香港政府可以将本地游咧就放喺未来嘅规划蓝图嗰度嘅。商经局啦、环境局等等啦，上年嘅年底亦都牵头策划咗绿色生活本地游鼓励计划。古根旅行社咧就为每名嘅香港人安排合资格嘅绿色生活本地游，可以获得咧就200元嘅现金鼓励噶。计划由今年嘅1月20日开始咧就推行至到年底。咁消息指出啦，本港过往仅仅系得100多间嘅旅行社主打咧就系本地游，喺疫情底下，香港人冇办法咧就去外游啦，推动咗唔少咧就系依赖出境游嘅旅行社咧就转型，而而家已经有168间嘅本地旅行社参与相关嘅计划，估计秋天冬天咧去到举行本地游嘅时候咧就属于一个高峰期嘅时间。相信最终会有500间的旅行社去到参与的。香港人愿意就投放在本地游的旅费其实就不是很高。咁因为印象一般停留于平价的街坊团啦、一日包餐团啦。因此就鼓励有意发展本地游的旅行社应该多啲不同的心思，设计出就具有深度的行程。最想要就是最重要就是想想市民到底自己是不是去不到呢？自己去到为什么都还要帮衬你呢？想得到这些方法或者点子呢，今天对他们的营运就会有所帮忙。有旅行社设计出旧城中环专业导赏亲子团，类似这一类型的团其实都可以就给到很多不同的叫做学习机会，一些亲子时间，或者给下一代理解更加多的，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到学习，这些都是一些叫做好的方法。亦都希望可以重新塑造旅游的形象，咁啊方便咧就香港人在自己的地方嗰度旅游嘅，更加认识自己本地嘅地方咧，都系相当之紧要嘅。咁啊，其实你自己去旅行之前，会唔会谂下，其实本地游都有好多地方自己未去，好想去咧？喺亲子团咧，

系啊，即系无论系乜嘢事情系令到你会嬲啦， 嗯， 曾经受过伤害啦，咁点样去面对？即系最有效方法其实就系面对佢啦。咁， 嗯， 我哋咁样咧，你先至可以咧正视你觉得即系受伤害同埋觉得好嬲嘅嘅事情。 避开佢又冇意思嘅。 系啦，即系我哋就唔系逃避啊。咁， 嗯， 咁你可以做啲咩咧？例如你可以向你觉得你想原谅佢嗰个人啦， 嗯， 啊会唔会写一封信啦， 啊？好难啊， 或者发一个 message 啦， 啊， 话俾佢听我 OK 啦，我唔嬲你啦，咁，哦，样啦，即系其实系你单方面话俾佢听。 send message 咧，而家都几好，可以 send 贴纸， 啊， 即系个感觉好似舒服啲，大家都容易行呢一步。 系啊，系嘛？咁唔知嗱，你有冇试过啦？即系我而家有个例子啫，即系有个建议啦。嗯，但系譬如你真系试过之后啦，你系有咩感觉嘅咧？你个体会系点嘅咧？ 嗱， 我真系好想分享，我真系试过，人生里边真系好深刻嘅一个。 嬲过一个人。 系啊，即系因为一啲 放下 一啲合作咧，喺嗰个 moment 咧，即系合作嘅时候咧，就有啲嘅唔顺畅啦，或者大家嘅意见真系好多火花咁样，就令到大家都有啲拗叫，或者直情唔揾大家啦， 嗯， 甚至乎对方会觉得好似好。好唔理解啦，或者好受伤害咁样啦， 嗯。 其实我都好受伤害噶。 系啊。 咁到有一次咧，去到合作嘅时候过咗啦， 嗯。 因为可能我就觉得我又好期望佢做到一啲嘢做唔到啦， 嗯。 大家唔识得去讲啊。但其实都是想做好件事嘅啫，咁， 嗯， 就伤害咗大家感情啦。咁，哦，到最尾咧，即系过咗啦，完成咗嗰件事啦，过咗一段时间咧，我就会谂啊，点解我呢个咁好嘅朋友会大家冇咗联络嘅？ 嗯， 突然间觉得哦，好唔值得啊！咁咧我就好少咧会做主动咧去讲翻嗰件事， 嗯， 但我又觉得呢个人都几对我嚟讲几重要。 嗯， 我又觉得好可惜。 系， 咁我就新年啊！新年年廿八咧，做咩啊？ 洗邋遢。 系啦，咁我就想，我又想今即系年廿八。 就是，Facebook delete 咗佢啦，就是，洗邋遢。 冇。 洗邋遢，洗走埋，洗走埋。 即系我想清走。 眼中钉。 即系放下。 眼中钉。 清走。嗱呢一个嘅hurt 啦，同埋嬲咧，就系我嘅眼中钉啊！我要面对佢啊嘛，因为佢成日缠绕住我。 眼中钉就唔系人嚟嘅。 系啊，但系我觉得如果我表达咗咧，我会即系做咗一件事去回应，去面对咗呢一个嘅嬲啦，或者唔开心啦。咁我真系咧写咗一封即系一封几长嘅信息俾。 嗯 呢个朋友啊，咁， 嗯， 无论个结果系点啦，我就想同佢讲话，我冇啦，即系已经过去咗啦，件事情我都好珍惜嘅。咁嗰件事可能系因为啲乜嘢乜乜乜乜， 哦，你好嘢， 我就冇伤心啦， 做到呢一步。 我又希望大家都向前看啦，咁样，啊，咁就发咗呢个信息啦。嗱，唔好理嗰个回应系点先， 嗯， 但系咧，我头先讲话你如果试过嘅话，你未试过，你可以试下啦。但系如果冇你有试过嘅话，喂，嗰个感觉同埋体会系点嘅咧？我咧，嗯，即系面对咗嗰件事嘅时候咧，我好实在， 嗯， 即系觉得我真系勇敢地交代咗件事，同， 嗯， 埋我真系想话俾佢听，真系。冇啦，即系嗰个唔开心， 都放低咗啦， 系啦，已经过去啦， 哦。 我想叫咩 ？Move on 啊，我想向前行啊。咁呢个都系一个积极去面对紧过去一啲嘅伤痛。我放低咗，我希望系一啲即系更好嘅事情会发生咯，系， 嗯， 一个 hope 嚟嘅。 系，而嗰个 hope 又可以带俾你快乐嘅能量。 系啦，即系因为你 say goodbye 啦嘛，同， 嗯， 嗰个唔开心。咁 亦都好似解开咗心入边一个结咁样， 系啊，或者系将心底嘅说话都讲翻出嚟咯，将， 嗯， 一啲误会都减低咯，系啊，所以我就曾经试过系咁啊，系啊，就有阵时咧，你有太多嘅包袱喺身咧， 嗯， 都系会令到自己会唔开心， 哦， 所以点样提升自己快乐指数咧，就系，是，要同呢啲嘢咧讲再见，就系，是，面对咗佢，系， 哦， 啊，要处理咗佢， 咁样 逃避嗱，你十年逃避都系咁样咯， 啊， 其实嗰样嘢可能都揞咗喺你心噶嘛， 系咯， 系啊， 哦又冇，啊， 系咪啊？ 因为我真的好耐喺度谂，我有冇啲咩事系以前人得罪我，我得罪人， 可能已经处理咗，你已经面对咗，所以 可能系 close file 冇啦。 即系喺我人生入边，第一我好难去嬲一个人， 系， 而我亦都 幾難去令人好討厭我。 我都是很少的，所以那件事对我来说真的很深刻。但我觉得即这个提醒都是的，我们面对了那件事，我们面对这些这么伤痛的事或者一些 不咬合的事你会逃避的嘛。 嗯、 但逃避了其实不代表你解决了问题、嗯、你扫了一些垃圾在梳发底嘛、 嗯是啊。是啊。 不过呢你没那么要紧，即又可以，我们又告诉即是现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嗯、或者你储咗喺袋，第时啊，即希望你唔会有呢啲，即 系 但人生又好难讲嘅， 人生有好多嘅， 但可能你都处理得好好咯，即系面对咗嘅时候，咪好快已经 close 咗 file 咯。 嗯，咁都系一个学习嘅态度嚟嘅，咁、嗯、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啊，提升快乐嘅能量就系原谅， 系放下， 放下，令到自己心入边嗰个嘅 面对， 面对佢， 嗯 嗯，仲有冇其他法宝今日带多个啊？不如 带多个啊？好啊，有啊，就 系 咧，小白成日都做嘅就系、是、注意自己身体健康啊。 哦， 系啊，点解话即系其实咧，你好简单嘅道理啦，你对自己嘅身体啦，你有冇一个有规律嘅生活嘅模式嘅时候咧、 啊啊， 你体能好，身体好， 系 自然你个人啊嗰、那个状态咧，你毛病少啲，你个即系。快樂指數都高啲啦、 嗯， 即係你快樂嘅能量都會好啲啦。咁、嗯、最好嘅即係對自己最佳嘅方法咧，就係、是、你有一個好嘅安排同即係對自己嗰個作息啊、健康啊、身體有個好嘅安排。咁、 嗯、 我嗱三樣嘢先啦。頭先講話你休息嘅時間啦、 嗯， 你運動啦， 運動時間有，其實我反而係休息嘅時間最 飲食啦， 飲食我算啦，放。 所以好多嘢咧都平衡嘅。咁咧呢個功課咧就我哋。我哋之前就每一集都会问一个问题嘛， 系啊， 呢、这个功课咧就系话你 set 一个 timetable， 好似学生咁，好耐冇做过呢件事 啦。系啊，但系其实 timetable 系最有效。点解我哋咁抗拒嘅时候，我哋呢啲在职人士点解咁抗拒成日跟住个 timetable？ 因为你觉得自己跟唔到嘛。 系啊，因为我哋已经睇死自己跟唔到嘛，同埋我哋成日觉得呢啲方法吓好、啊、辛苦、啊。以前我哋读书嘅时候冇得拣，就为焗住跟住个 timetable 咧。 系， 而家我哋有得拣嘅时候，我哋就会觉得。算啦，我有自制能力嘅时候就会有㗎啦，我冇嘅时候有 timetable 都系我唔理佢咁样。 嗱，咁所以我通常呢就提醒呢，即系以前喺学校啦提醒学生两样嘢嘅，你 set 任何嘢都好啦，你要 measurable 嘛，可以计算得到嘅。第二呢就 系、 是、可达到嘅。 可达到系。 你唔可以 set 到咁高㗎嘛。 太远冇意思㗎。 嗱，我就系讲呢三样嘢，我又分享下抛下砖先啦，即系就系讲作息、运动同飲食啦。嗱、 嗯， 前几集我都有讲过啦，飲食呢我而家都做紧一个新嘅习惯呢，就系、是、每日都要食。相当份量嘅蔬菜， 蔬菜系，我记得 系啦，因为蔬菜即系我自己即系觉得即系对自己身体啊肠胃都系好咯，因为成日都吸收唔够蔬菜。 啊、 第二咧就运动啦，其实过往我都有做下运动，但系咧一热啊，个人一忙 啊，我就冇小白咁勤力嘅。 忙真系。即係一個位嚟嘅，好難避開。 就又未去到嗰啲好火熱咧。你睇我樣好似好火熱咁嘅，其實我成日都好躲懶嘅。但我又好想自己嘅身體會好啲咧，我就定咗我一個星期咧最少最少要有一日，要出去跑步、 嗯、 或者即係要出去做運動嘅、 嗯， 總之要見下陽光，出去吸下新鮮空氣嘅。咁、 嗯、 我呢個 timetable 咧就係、是、我而家每日都食蔬菜啦、 嗯 每一個星期最少要有一日。出去運動啦，係啦，如果你話落雨天嗰啲，我就學阿小白咁樣啦，要做一下啲 HIIT 啊，做一啲運動咁樣啦。作息啦，就係我希望我自己都真係 set 咗噶，十一點半前瞓覺。 哇！你早瞓過我啊！ 係啊，咁呢個就係我而家做緊嘅一個。我自己 set 个 timetable 一个练习咯， 系、 啊、 我自己 set timetable 俾自己都系主要就系放咗喺工作同埋陪伴屋企，另外就系运动、 嗯。 我反而咧系真系如果你话休息同埋食嗰方面咧，有阵时我都几喺呢两方面几做得差嘅， 系 休息就休息得少啦。第一食咧有阵时会觉得，唉，其实都做咁多运动。算啦咁样，同埋有阵时咧，我哋有即系有太太，又有屋企有小朋友咧、 嗯， 你会觉得大家一齐食饭，即系个 concept 就系、是、一个概念就 系 大家一齐食饭系开心，你唔好成日话喂又要减呢样减嗰样，我已经有啦，呢个我唔好食咁多，嗰个唔好食咁多，但系你总不能咧就样嘢都话唔食噶嘛，系咪先？ 要食得健康、啊， 要食得健康咯、啊，咁。咁健康嘅嘢通常都係乏味嘅喺味道上，咁所以有陣時屋企煮嗰啲嘢就唔係咁健康，咁我照食咁，咁呢個係需要 仍然加把劲嘅，我相信。但我绝对相信就系 timetable 嗰个令到自己有个规律咧，系非常之有用。 但你今日有得着、啊，就系因为咧，我讲呢个 timetable 嘅时候咧，你头先都讲咗你自己有一啲事情咧系需要加强同埋留意嘅时候咧，咁、 啊、 你就可以 set 个 timetable 写少少啊。 系啦、啊，由少开始做起。 可能加条菜啦，或者、啊 蔬菜我食好多噶啦。 作息嗰度咧，早 十五分钟 都好啊。即系逐步逐步嚟啊嘛。 多十五分钟。跟住多二十分鐘。 其實你有個 awareness 咧，有一個警醒已經好好 啊。係啦，係 啊。 而家有個警醒，就可以開始付諸實行啦。 寫一個 timetable。 加油加油，大家一齊加油，好唔該曬 ，Circle， 拜 拜。歌曲嚟自王然嘅《长生有烈》，希望你亦都可以喺 Circle 嗰度咧，就听到一啲嘅快乐嘅方法啊，令到自己咧每天咧都可以咧就挂住呢个笑容喺个面上边。好啦，呢、這个时间咧就听听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先。转头神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矛盾点对决，佢有方法。 是女是你，来日女是我，谁清楚？

又嚟到晨光第一线另一个小时嘅开始啦！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鹏仔。 系啊，各位听众早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吓，咁啊，直播室有啊小白白元浩，亦都有我鹏仔程振鹏响树嘅。过咗一日啊，红日假期啦，咁啊，大家叫歇一歇之后咧，今天咧又如常继续咧，就应该都会系翻学。 翻学啊，系啊，系啊， 都系翻学噶， 除非暑假开始咗啦。 真系唔系好肯定嘅讲翻学呢两个字嘅时候啊，因为都真系唔知啲学校自己安排如何啊。咁啊，如果系正常嘅情况咧，咁啊翻工翻学啦。咁希望大家今天咧都系继续咧都经过咗呢一个七一回归之后咧，都系如常生活啦。不过就寻日咧见到呢一个七一嘅庆回归咧，都系两种庆法噶啦，通常都系咁噶啦。一种咧就系即系官式嘅嗰啲高高兴兴啦，系咪？咁另外一啲咧就民间式嘅咧，就有自己咧就即系庆合合啊咁样啦吓。咁啊都系见到呢个情况。不过咧好唔同嘅咧就系寻日嘅七一咧，因为喺呢一个嘅30号嘅晚上深夜嘅时候咧，就实施咗呢一个嘅港区国安法啦。咁所以喺七一嘅一啲民间上边嘅一啲嘅行动咧，就自然成为大家啲焦点啊。咁啊，即系好似咧就系有一个嘅一啲好似学生做功课咁啊。 嗯， 好啦，出咗一啲新嘅 syllabus 啦，即系新嘅课程啦。咁啊，究竟点样去做嘅咧？究竟大家领略到几多咧？ 因为冇 pass paper 啊。 系啦。咁啊，呢个就好似咧，寻日嘅事件咧，就好似成为咗咧一个俾大家咧，即系唔单止话系市民大众，我谂系执法当局都系，即系一个好好嘅课题啊吓，即系究竟点样去叫实施落实呢一个嘅法例咧，当中咧点样？嗰、那個嗰條線啊，究竟要勒得幾鬆幾緊咧嚇？咁應該咧，即係好好尋日咧，就有一個嘅例子咧，俾大家去做啦，去認識啦。咁我哋香港人咧就可以更加睇得清楚咧，究竟嗰個法例咧點樣去施行啦？喂，不過尋日咧呢一個嘅七一嘅日子咧，都有一啲咧。喺民間嘅活動以外啊，即係或者係民間嘅行動以外咧，其實都有一啲嘅即係值得大家咧注意嘅地方嘅，譬如話咧，喺呢一個嘅喺官方嗰度咪有啲儀式嘅，係 啊， 咁我留意到咧有一個嘅情況咧就咁樣嘅，即係唔知係刻意啊，定還是我自己多心咧？即係喺咧介紹咧呢一個嘅金紫荊廣場嗰個升旗儀式嘅時候咧，我睇一啲嘅新聞嘅報道啦嚇，即係個別嘅電視台我睇唔曬啦嚇，咁咧就有講咧出席嘅除咗係行政長官之外咧，亦都有咧係一啲嘅前特首嘅咁，咁啊係有講到咧有梁振英啊，有董建華啊咁嘅。啊！但系咧就冇提到咧有曾蔭權嘅，咁我所以當初咧都以為咧曾蔭權唔喺度，咁但系咧其實睇翻咧喺畫面上咧，其實揦到一個好似曾蔭權咁嘅人物嘅，不過係白曬頭嘅，即係冇染黑啦嚇，白曬頭。跟住再睇翻啲報章啊、媒體嘅報道，其實曾蔭權都喺度嘅，係啦。不過咧就喺呢一個嘅酒會儀式嗰度咧，佢又冇上台嘅，即係冇話祝酒嘅時候咧，佢上埋台嘅。咁係代表啲咩咧？唔清楚。 又或者係佢個人意願唔知啦， 唔知道。係啦，不過就留意到呢一點啦。另外咧。就原來尋日咧有一個嘅單位咧都特別咧為呢一個嘅慶回歸咧，原來喺水上面啊，即係海上面咧做咗啲儀式喎。 係維多利亞港啊， 喺呢一個嘅淺水灣嘅沙灘 哦， 係啦，咁就係呢個嘅應該係讀精英會嘅，草花頭做個青字咧， 係 我最初都以為係讀翻青英會， 原來係讀精啊。 有查過咧，係讀精英個精， 精 英會。如果係有錯嘅，請指教嚇。呢、這個精英會咧，佢哋都幾有心喎。就尋日咧，原來喺淺水灣個沙灘嗰度咧，喺海面嗰度咧，係砌咗呢一個23。即係好似尹律榮咁砌咗個23呢個字喎，喺海面嗰度。 哇！ 不過咧就 影相出嚟，從高空影落嚟咧，個三字就幾似嘅， 個 二字就有啲似小孩子學寫字咁樣啦，個二字嚇，不過都幾特別啦嚇。咁如果你話少咗一啲較為廣泛啲嘅報導嘅話咧，就真係又漏咗呢一個咁有意思嘅活動啦嚇。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Didi， 早晨啊，彭仔小白， 咦，仲谂住你会讲你嘅招牌， 咪咯， 就系俾佢讲咗之后，就系 唔成为招牌。哎呀，谂住帮你建立你嘅特色噶嘛， 不用特色啊，算啦， 算啦，懒唏嘘咁样， 系咯， 做咩交通交通好混乱咩？ 少少嘅，今朝早咧有宗交通意外，提一提大家，怡和街去天后方向近住东角道啊，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经过小心啦。就系怡和街去天天后方向近住东角道的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噶。另外，依中爆水管可能稍后的繁忙时间咧会影响到挤塞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快线封闭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的快线封闭噶。另外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啦。狮隧出九龙呢个时间都有龙尾噶，排到去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去到香港单车馆噶，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噶。咁啊，讲完啦，彭仔，你话交通混乱就琴晚就比较混乱啲，呢个时间就好彩。 我谂你阿 Didi 头先报嘅第一单嗰个交通咧，应该都系受到寻日一啲嘅民间行动啦，系嘛？会唔会系啊？ 交通意外嚟嘅。 哦，因为交通意外，因为我听到系响近住东角道啊嘛，喺铜锣湾。 唔系， 哦，原来唔关事。 唔关事。 听清楚系因为交通意外。 今朝嘅交通意外，咁经过咧就要小心啦。 啊，不过头先又听得翻咧，因为呢个牌子实在太熟悉啦，欣尖。记咧，喂，原来欣尖记有大厦噶，欣尖记大厦 好出名噶，喺黄竹坑道 系啊，黄竹坑道咁，佢仲系咪喺嗰度出品嗰啲产品嘅咧？ 好似应该冇咯，我以所知就冇啦。 不过照计都系嘅，如果我系咧，即系做呢啲咁嘅商家咧，即系自己嗰栋大厦咧，梗系卖出去多钱赚嘅，我卖嗰啲糖果啊嗰啲嘢啦，系咪啊？ 喺香港识鬼嘢咁搵地产钱啦， 应该都系咁嘅。真系，好正路啊吓。喂，好，唔该晒 Didi 啊。咁啊，至于咧喺天气方面揾阿 O 啦 ，O。 系早晨， 早啊，早啊， 早晨， 各位听众，早晨，早晨。 喂，出边点样啊？咩环境啊？天阴阴定点啊？ 哦，头先系天阴阴，但系咧，刚啱咧，你哋同 Didi 倾完偈之后咧，嗰阵雨就洒完啦，咁啊，即刻蓝天雨白云， 咁快 未住咩咧？今日真系咧，即系好多骤雨啊，密集式嘅骤雨啊，系啊，都几骤下啲雨，即系可能落五分钟，跟住咧就停一停，跟住就晒一转咯。所以咧，依家一个天气方面咧，确系好鬼热嘅，已经系 系翳焗嗰啲啊， 系啊，蒸住咯。因为嗱，你想象头先已经落咗五分钟雨，系大嗰只嚟嘅，你觉得系喂唔系微微雨嗰只嚟嘅，跟住咧依家出晚太阳咁样摇晒，好似咧 蒸一蒸。 系啦，蒸紧小笼包咁样咯，我哋就系个小笼包咯。 系啊，咁你嗰啲汗水就好似嗰啲汤汁咁啊， 哇， 喺度啷下啷下咁样啊，真系啊。 喂，朝头早咧讲食早餐咧，真系可以食得健康一啲嘅，蒸嗰啲包点咧都系好多嗰啲学生哥咧有阵时搭。港铁啊，咁你而家港铁门口咪有嗰啲乜乜包点铺嘅， 好多地方都系啦， 系都会整翻两个包嚟做个早餐咁样。 不过就要等落咗车之后先至可以食咯，系啊，港铁附例吓，喺车上喺车站车厢都吓唔食得嘢啊吓，大家注意啊。 第二样嘢，如果喺港铁啊，可以望下我哋啲 poster 啦，咁我哋 饱晒， 靓仔靓 嘅，系依家仲张贴紧嘅喺呢个个港铁嘅车站嗰度啊，揾下啦。通常我哋咧冇喺咁大街大巷嘅，我哋喺啲暗角啊，骑楼底啊，楼梯底啊嗰啲咧就见到我哋啦。 系，你到啊 PM 啊，我哋听下我哋啦。 啊，冇错冇错，好，喂，唔该晒阿 O 啊。咁啊，小白，我哋嘅详尽天气报告。 好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啦，最高气温咧会到32度。咁啊，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啦。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噶。 好，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 唔好意思，我挂住攞书包， 唔紧要。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啊，系时候又讲下啲法律嘅议题咯。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芭比。话呢两日啲天口真系好兴啊。 系啊，好热啊。 系咯，另外一啲热辣辣嘅咧就系、是、啊，日日都讲住呢个国安法。 嗯，有排热啊。 系咯，咁我觉得到呢秒钟为止咧，我都仲未有吓机会睇下人哋啲细节。 嗯。 咁啊，唔敢乱讲啦。不过亦都有议论纷纷，就话诶呢啲法律咁嘅样咧，会唔会令到啲人咧就唔堕法网？ 哦。 系咯，咁亦都咧有唔少人咧就睇到啊，又话退会啊，唔玩啊咁嘅样。 嗯， 有啲人就估唔知背后原因系乜啦。咁、 嗯、 啊，呢啲真系好高深啊， 好多谜团啊，都好难拆解啊。 系咯，不过你话喺法律上咧吓、啊，即系会唔会吓可以有得脱离会籍呢样嘢咧？咁嘅样， 睇下你讲咩会啦。 咁有啲会你唔交会费就冇噶啦。你屋邨楼下嗰、那个受荣嗰啲， 唔受你玩噶嘛。 咁啊，另一方面我哋睇到咧，就系话啊，成二三十年前咧，咁、因为你知道香港啦，多多少少有啲嗰啲社团人士啊、即系唔系讲好正经嗰啲啦，啲所谓黑社会咧。咁啊，政府就话啦，唉，咁多呢啲三合会人士，咁、啊，虽然喺法律上咧，一日入咗会咧，本嚟喺法律上就冇一个脱会日子噶嘛，咁、真系一日入会咧，终生都系会员，咁点算咧？ 照计都冇登记添， 系咯，咁所以咧就做咗一个叫做三合会脱离计划， 哦， 吓、啊，咁有啲人咧就系、俗称叫洗底计划。 嗯， 啊，咁啊点嘅咧？真系啊，整咗个委员会、哦，有主席嘅、哦， 嗯、 啊，咁有啲申请人咧就可以向呢个会作出申请， 哦， 脱离个会，啊，咁、批准嘅话咧，咁就以后唔可以话佢系嘅咯。 但系脱咗会有冇保障咧？吓、 啊，又唔知佢会唔会再加入啦？定系呢个委员会承认佢脱会，法庭咪等同一样咧？咁、呢啲官司又好似唔见得有深究 啊。哦，咁都得啊？ 吓、啊，不过最起码就系话，如果你惊唔堕法网嘅话咧，即系小朋友吓唔识嘢咁入咗咧，有得洗。 嗯， 咁今时今日呢啲有冇得政府话、啊、不如啊照版主碗，整翻一个洗底计划啊？大家谂谂啦。 嗯， 不过讲到唔堕法网咧，其实香港地有啲罪行咧，真系有啲危险嘅。 哦，例如咧？ 嗱、啊，例如最近吓嗰、个新闻呢个礼拜，咪有个阿婆婆啊嘛，就是、因为洗黑钱啊，话每个月咧声称啊得300蚊嘅啫，不过洗咗成60亿啊。 哇！ 结果咧要坐监咧，认罪之下都要坐6年半啊。 哦、哼！ 咁、所以警方都出嚟咧讲翻两句啦。咁、普通市民嚟讲咧，其实有时候未必知道咧。是乜嘢系洗黑钱？ 嗯， 啊，咁实芭比，你觉得乜嘢系洗黑钱咧？ 应该系将啲黑色嘅资金洗白咯。 嗯，正确啦。咁啊，当然黑色资金咧就只唔系啲资金咧有啲颜色， 唔系污糟咗。 吓、啊，虽然咧早两年有另外一只罪行咧，就好多唔知点解喺非洲嗰边咧过嚟啲人士咧。试过好多单嘅啦，就话俾人听咧，就佢啲美金咧就俾啲墨水整黑咗，咁、啊叫啲人咧洗啲钱啊，攞啲真银纸出嚟咧，佢哋帮佢洗翻咧，就俾翻啲美金佢哋、 哦， 全部都系骗案嚟嘅。好啦，咁呢个所谓洗黑钱罪行喺香港嚟讲，英文系 money laundering 啊、 嗯。 咁但系其实咧，佢嘅正式啲嘅名咧叫做处理咧可公诉罪行嘅得益嚟嘅。咁乜嘢系可公诉罪行咧？就系一啲杀人放火啊、打劫啊，你谂得出嘅。 不义之财 啊，不义之财啦，咁、都系嗰啲啊好大类嘅罪行嚟噶啦。 系，但系我点知嗰啲资金系唔系呢啲不义之财啊？ 嗱，呢个罪行就咁写住嘅，即系任何人如果你话处理一啲代表住可公诉罪行得益嘅财产咧，咁 A 你明知。明知而做咧就有罪啦。B 咧就系话你相信，即系你信呢啲嘢系嗰啲财产嚟噶啦，咁都可以有罪噶噃。咁、但系呢度产生咗一啲咧比较复杂少少嘅法律问题啦。因为首先咧就系话啊，控方本来平常咧以前我啲节目都提过啦，佢哋要告人嘅话咧就要将个控罪啊里边有好多元素噶嘛，咁、啊全部都要证明噶嘛。 系 啊，咁所以话。应该嚟讲咧，就要证明嗰啲钱系黑钱嘅。咁、但系咧，呢样嘢咧就啱咗一半嘅啫。点解咧？就话如果咧系告嗰个人明知嗰啲钱系简单讲系黑钱啦，然后仲处理嘅话咧，控方就需要证明嗰啲系黑钱嚟。 系， 但系咧，另外一个黏啊， 啲羊人叫就就两个黏啊分开吓。B 个样咧，即系话如果系嗰个人系相信嘅话咧，咁啊根据十零年前咧终审庭一个案例咧就话啊控方系同英国唔同，香港咧系唔需要咧证明嗰啲钱咧系黑钱， 系相信都得。 系啦，因为重点正正就系相信啦。 嗯， 咁如果咁睇就哦得，咁即系话最起码都要。控方證明咧，嗰個犯罪者相信嗰啲係黑錢啦。 係啊，呢個咪仲難證明個嗰筆係黑錢。 你又講得啱喎，嚇點樣去證明？當然由法庭去推論啦。 嗯。 不過問題就係咧，嗰個而家嘅法律咧，就係連呢一點都唔使證明。 嚇？ 係啦，嚇你啊！嗱，咁佢點嘅咧？就係話，原來咧關係到嗰個犯罪者嘅心態咧，就拆開咗咧兩部分。一部分咧就係個客觀嘅部分。 嗯。 咩意思咧？咁樣？即是说啊睇咗呢个人处理呢啲咁嘅不义之财啦黑钱啦。咁先呢从一个客观角度啊即是普通市民啦佢望埋去咦咁嘅情况啊咁嘅状况啊佢认为有理由相信呢啲係嚟自啊可公诉罪行嘅得益㗎啦。咁呢关呢如果得嘅话呢控方就过咗一关。咁到第二关呢控方就唔係话需要证明个被告是相信这些是黑钱。 嗯。 第二关呢就是证明被告知道有这些令人地那些人地即是客观的人呢是相信这些是黑钱的。 嗯。 就已经够了听落够不够技术性呢 嗯那即是可能是那些傻下傻下那些会不会着数一点因为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记什么都不知道。 哦你又真的讲得好问得好了。正正咧最新近嘅終審庭案例就話咧，喂，就算佢諗嘢差啲、傻啲咧，都唔係話唔可以定佢罪嘅喎。 哦， 嚇、啊、咁所以咧喺有啲角度嚟睇咧，就話呢個罪都幾苛刻嘅。 嗯， 咁亦都大家理解就因為咧，香港又唔知算唔算係洗黑錢嘅天堂啦、啊。不過始終咧呢類罪行咧係香港政府以至咧係好多國家咧都希望香港幫手咧。是大力打擊的、 嗯、 所以條例呢就很容易犯的、 嗯、 哼你打個趣就是剛才講到這麼技術性譬如有個仔講、啊、得難聽一點就不是好仔啦五逆仔問個阿媽喂阿媽為什麼你的櫃桶裡面有筆錢啊咁樣咁如果阿媽說哦隔離啊櫃裡存是收開櫃裡的咁佢話有啲錢唔方便，咁啊擺喺我呢度。 嗯，屋企冇位嘅，爸媽嚟 睇。咁啊，唔知咩事咧，咪怕啊，怕俾人偵緝啦，咁嘅樣嚇。咁跟住個仔咧，就自己攞咗呢啲錢出街，諗住使，點知俾阿 Sir 咧，俾警察截到。咁跟住佢和盤托出。 嗯， 好啦，咁跟住警察如果告佢洗黑錢嘅話咧，嗱控方嘅立場就話 A 啊，一個客觀嘅普通嘅市民咧啊，知道咁嘅情況，咦？阿媽話俾佢聽，隔離櫃裏存啊，攞啲錢過嚟，咁你係咪有理由相信呢啲就係洗黑錢啊？啲黑錢嘅得益， 嗯、 有嘛？咁啊 bingo 咯，咁啊下一回咧就睇下呢個仔仔咧知唔知道有呢啲咁嘅因素存在啦、 嗯， 即係佢知唔知道有啲令到第三者即係嗰啲普通人都認為係黑錢嘅因素存在， 嗯、 有。即使个仔话我就唔系好信啦咁样，对唔住，或者个仔好似啱啱巴比你讲冇咁聪明嘅，蠢少少嘅，啊佢以为冇嘢啊，咁啊攞咗去咧，咁法庭话对唔住啊，咁样都有罪。 嗯， 唔单止系咁，就算个妈妈走去警察局，佢话、哎、其实呢啲钱咧唔好意思啊蛇，系我啲退休金嚟啊，咁我只系咧就话俾佢听系咁嘅样嘅啫。 嗯 咁可能咧，技術上、理論上咧，繼續告得嘅、哦。 嗯， 因為警察可以話俾你聽，阿、啊、伯母，對唔住啦，控方唔需要證明呢啲係咪真係黑錢。 嗯， 個主題咧係啲仔仔當時嘅思想係乜？ 嗯，佢覺得嗰啲有機會係呢啲不義之財，但係都照使。 係啦，佢明知道有呢啲因素可以導致人哋認為係黑錢嘅。 嗯， 佢點樣去處理？而个第三者望埋，佢都认为呢啲因素会令佢有理由相信系黑钱， 嗯、 中噶啦。咁即使啲钱唔系咧，啊，我哋都可以照告，亦都告得入。 啊、所以呢啲玩笑真系唔好乱开啊！ 咁、嗯啊、所以咧，即系当然啦。如果真相系咁咧，我谂控方都会考虑，仲会唔会咁样起诉嘅？咁、嗯、但系咧，而家个法例就咁，所以咧，如果佢借啲户口俾人哋咧，咁法庭就可以推论就话啊，你咁嘅情况咧。 一个客观的人就觉得一定是使那些钱的了、 嗯、 你亦都应该知道有这些因素存在，咁无论你自己是不是这样想呢，对不住未必关事、 嗯、 所以是很容易堕法网的。 哇，咁真的很容易误堕法网、哦、 是啊，有很多小朋友就以为、哎、几千银借个户口给人，咁当然啦，人哋可能呃佢嘅，譬如佢话喂，我破咗产啦，我开唔到户口啊、 嗯， 又或者系喂我因为银行同我有啲咩问题，我开唔到、嗯，或者我想翻工想开户口，咁但系咧一身散嘅，俾人捉到即使啊告唔入都系嘛，所以大家小心啦。 啊，听袁大壮咪咁样讲咧，即系发觉原来咧大家都唔怀疑咧，真系好容易有啲机会误堕法网都唔知道、 啊。系啊，周围都有啲咁嘅机会噶。 嗯，仲有其他 啊？唉，净系交通啊，乜嘢叫危险驾驶啊？仲有啲道路使用者嗰啲守则咧，上个礼拜想讲话，今个礼拜又想讲，系下个礼拜咧。 好啦，留翻下次再讲啦。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晨光大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喂，有通告啊！ 诶，咩通告啊？ 啊，唔系学校通告吓，系社会大众都要留意。今日由上昼嘅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咧，就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呢个红旗指示。咁、 嗯、 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就将会挂起咧系红灯指示啦。咁啊，各界人士咧就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嘅。即系红旗就日头。红灯就夜晚， 非常清楚啊！ 仲有另外一个啊，小白。 好，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哦，都系射击练习通告嚟嘅。今日由上午嘅八点钟至到晚上嘅九点钟，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啊进行射击练习。咁啊，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区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啊，吓，以免发生危险啊。 嗯，咁啊，红灯啊，嗰区啊。咁大家都要注意住啊！ 离远都睇到噶啦，呢啲 系啊，七点半啦，朝早接近啊，听新闻嘅时间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區國安法尋日首日生效，有市民尋日下午開始在銅鑼灣和灣仔一帶聚集，有人堵路，警方多次出動水炮車和胡椒噴霧驅散人群，亦一度發射胡椒球彈和催淚彈，有警員懷疑被利器襲擊，亦有人揸電單車衝向警方防線。到昨晚十点，港岛区市面大致回复平静，警方继续在多处巡逻和戒备。截至昨晚十点，警方拘捕大约370人，当中10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余涉嫌非法集结、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疯狂驾驶和管有攻击性武器等。警方说有7名警务人员分别被尖刀袭击、电单车撞伤和被抢反袭击等，伤势包括手臂被刺伤、手指骨折同埋头部被硬物击伤等，全部送院治理，强调绝不容忍违法行为，定必严正执法。警方证实凌晨在机场拘捕一名20多岁男子，涉嫌寻日在铜锣湾以利器刺伤一名防暴警员。政府严厉谴责示威者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非法集结，并作出暴力违法行为，表示全力支持警队根据港区国安法和现行法律严正执法。政府发言人提到，有人藏有和挥舞写有香港独立字句的旗帜和印刷品，叫喊香港独立等口号，涉嫌煽动或教唆他人分裂国家，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公然挑战中央和特区政府底线，对此严正谴责。发言人又说，警方一直保持克制容忍，但是有暴徒故意严重伤害警员，也有网上媒体报道时颠倒是非，对这些无法无天的暴行和极不负责任的报道予以强烈谴责。 屯門良景村梁瑞樓一個單位發生火警，三名男子送去屯門醫院，其中一人送院時昏迷，之後證實死亡。另外兩人懷疑吸入濃煙不適，呼吸困難，送院時清醒。事發在凌晨三點幾，多名居民報案指有單位起火，消防到場將火救熄。火警期間大約200人疏散，一度大約有10人被困梯間，當局仍然調查起火原因。天气方面，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继续同大家报告啦。怡和街去天后方向近住东角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啦。就系怡和街去天后方向近住东角道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咧，黄竹坑道咧仍然都系有爆水管，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嘅快线咧同样都系封闭，暂时都系车多嘅。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近住欣尖记大厦对开，因为有爆水管，咁啊现时快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顺利村；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而家龙尾咧就去到飞鹅山道。另外啦，秀茂坪道去翻南田方向，近住康华苑咧一段就挤塞。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的子晴，我是骚动音乐的严晴啊。个个都话咧，我拍档 Eric 身材好好，个个都逼我减肥，我好大压力啊！你可唔可以送首歌俾我，安慰下我啊？ 亲爱嘅严琼，正所谓食得是福，圆碌碌嘅女仔都可以好得意噶。你听下，肥姐都有唱噶， 好嘢嚟噶！ 如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诚，我等紧你啊！ 唔该。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咁晚阳光，工友好容易中暑嘅、哦。 呢啲唔系阳光，系神光啊！ 明明系阳光， 神光咧。 喂，咩阳光同神光有咩分别呢？ 嗱，阳光咧可能会好酷热，一中暑啊，皮肤干热，全身痉挛噶。 神光咧就好热闹，主持开心，听众兴奋。 想知神光有几咁猛烈，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下开工，做足准备免晒窿。我系神光第一线嘅小白白远浩。 CIBS 文學之窗 Welcome to our program Sahithic Archipelago Window of Literature, where we will peep in to the world of Nepali literature and the writer. Sahitik Akichal. Window of literature. 少少无拘意。 呢十三集咁我真系好开心，因为南亚女仔系好难请，我哋成功咗啦。 少数族裔都系同我哋共同生活喺香港，而且佢哋为香港都贡献咗好多。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二台七月三孖分， 我哋自己滚糖鱼，跟风实跟情真棒。 师培，相睇方面你咁有经验啊？如果相睇嘅时候见到阿一，你会有咩感觉呢？ 我会觉得我可以同佢做朋友，一秒 friend 松咗，因为佢有一种朋友嘅感觉。 今个星期有我师培讲个爱情道路上嘅崎岖，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六，寻上司你的后援妹第一集嘅咋。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翻到嚟朝早7:39嘅时间，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哦， 系早晨，小白，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睇翻咧隔晚一啲嘅赛果先啦。哇，好多都系大手交易，包括咧讲紧啊，呢个阿仙奴咧4-0赢咗诺域治啦，咁啊真系要攞翻呢三分嘅。你对榜尾都赢唔到波咧，就真系难搞少少啊。咁啊，爱华顿咧2-1啊，赢李斯特城啦。咁啊，班尼茅夫主场咧输俾纽卡素4-1，好多咧4-6嘅比数。咁啊，意甲方面又系啦，国际米兰咧咁啊6-0啊大炒咧呢个布雷西亚咁样。 争远啊， 系啊，咁啊车仔咧主场都要输，作客要输，输咗俾韦斯咸。真系呢个伦敦打比啦，徐仔帮佢揼翻一次车路士啊吓，咁啊全攞三分，咁有机会离开降班。烂 咗架车啊，而家 系啦，离开降班区。咁啊，我成日觉得季尾咧，季尾系例子，季尾咧就系球赛咁样，咁啊跟住季尾咧成日有呢啲咧爆冷嘅赛果出现嘅，有阵时啲强队自己就 OKK 啦，咁啊有阵时都会报下恩嘅，始终即系大家都朝见口晚见面，唉算啦，俾三分你啦，见小白你个人唔系咁黑人憎，汤水俾你过啦，咁样 俾个位你好走啲啦， 系啦，俾你好走啲，等你可以留下英超啦。咁有冇啲咁嘅机会咧？咁啊确系有嘅，睇翻历史啊，常常会出现呢啲事啦。不过咧今晚啊重点大战啊吓，凌晨咧3:15啊，咁啊强强对决啦，英超方面，咁啊为啖气嘅啫，曼城主场对利物浦。 哎呀，曼城主场对利物浦，今次咧都有啲。入场嘅时候有嘢睇， 系啊系啊，虽然冇睇，睇紧我睇入场，要透过电视屏幕， 系啊，会有仪式， 系啊，有咩仪式啊？ 唔系因为利物浦已经攞冠军啊嘛， 已经有颁咗个奖俾佢， 系啊，咁你入场嘅时候，咁佢都要列阵欢迎，即系今届嘅冠军啊嘛。虽然都仲未踢完嘅，咁但系人哋已经攞咗冠军咯，系咪先？咁咪列队欢迎咯。不过高普都讲到明噶啦，就佢自己本身咧都好即系尊重哥迪奥拿嘅，咁啊变咗其实佢自己个人嚟讲咧，就觉得连列阵啊冇乜所谓，不过佢都尊重翻个传统咁样， 同埋利物浦啊，绝对呢场波啊唔想喺蓝月亮即系曼城嘅主场咧失威嘅咁样，咁但系曼城咧又好想话俾大家听，或者话俾球迷听咧。自己是有砌低利物浦的能力的、只不过时不与他啫咁样。咁两队是为啖气，为啖气呢波最好睇，我想讲。因为两队都是呼天上阵、完全冇保留咁样。始终是阿一对阿二的一个决战啦。 同、埋我想会是啲干净波囉呢啲叫做。因为已经大家冇嘢争㗎嘛。 大家会尽量唔令到对方受伤。对 啦，干净波。 但是会有好多远射出现囉。即係好靓嘅传送同埋远射啦。 转个角度咧，就睇睇啊，呢个热刺咧又会对啊呢个石飞联啊吓，咁啊，今晚都好多场英超可以睇得到啊，咁啊，心机旁边你咧有冇机会请埋今日假噶？系咪今日都唔使翻工噶？咁但系又好早起身听晨光噶咁样，如果系咁咧，咁就掂啦，咁样啊吓，咁因为始终都系焦点赛事啦，曼城对利物浦，你今日可以唔请假，可以请听日假嘅，咁啊，好多利物浦嘅球迷想一场一场咁样见证住呢个利物浦咧夺冠之路啊嘛，因为都系好值得开心嘅，作为 三十年等咗， 系啊，有乜嘢值得你等三十年？即係利物浦啦，係利物浦嘅球迷就會講啦，有乜嘢值得我去等三十年？ 其實其他球隊嗰啲都等緊㗎，係 啊 係 啊。 你諗下嗱，李斯特城佢哋啲球迷有冇諗過自己會攞到個英超冠軍咧？ 冇啊，但係唔止前兩年，五六年前啦，我哋時間飛、時光飛逝，係時光飛逝啊，小白 係啊。 但係對於球會嚟講，英超冠軍係一個肯定嚟嘅。咁當然利物浦更加多一啲豐功偉績係建立喺歐聯嗰度啦。我成日都會攞呢一場比賽嚟掛喺口唇邊嘅，就係當年經典嘅一役啊！咁講緊都接近十年前啦。咁啊 ，AC 米蘭咧就對利物浦喺歐聯嘅決賽嚟嘅。上半場咧，我記得 AC 米蘭咧贏緊3-0噶啦。咁我熄電視瞓覺啦，咁樣點不知咧，最後嘅賽果咧係4-3，利物浦反勝，奪得冠軍。唔系，我两队都冇乜太大嘅 唔系，你系谂住睇场好波噶嘛？ 系啦，因为我见上半场已经3-0， 场波最好睇嗰啲位置你就冇睇到。 系啊， 你谂下， 当年好似第二朝真系要翻早工啊，咁样跟住就令到自己我系谂住熄电视唔睇啦，咁样。所以究竟边一队波可以笑到最后？边个球员可以笑到最后呢？今时今日都未知嘅，系咪先？ 未知啊！ 咁啊，转个角度咧，有一样体育嘅运动咧，我自己都近年咧越嚟越中意睇，咁啊就系 F1 啦，咁啊新一季嘅一级方程式咧，今个礼拜六咧就会喺奥地利咧揭开战幕噶啦，咁啊虽然咧新赛季咧就受到新冠肺炎影响咧，导致咧16站嘅比赛咧要取消或者延期啊吓，咁啊暂时咧定到嘅一啲嘅赛站咧就系1、2、3、4、5、6、7、8、9、10，系啦，啱啱得10站啫。咁有一啲咧就仲未定得到嘅。咁开赛咧就系7月5日啦，奥地利站嘅，奥地利就会赛2站嘅。跟住咧到19日咧就会去到匈牙利站嘅。当然咧，焦点所在一定系平治车队嘅克蒂咸美顿啊，咁样，仲有咧佢好嘅一个队友咧就叫做保达斯咁啊。同一个车队啫，咁但系咧有阵时保达斯咧都未必会让咸美顿专尾，偶尔咧都会系咧保达斯咧掩护下咸美顿咧，掩护到最后嘅时候咧，佢哋同一队嘅车队咧叫做内讧啊，跟住咧保达斯咧有机会都会赢到呢个咸美顿嘅，咁啊你话喂有冇人可以挑战到咸美顿噶？其实咸美顿好似 win 硬咁样嘅，咁啊真系 win 硬啊吓，咁啊睇翻啲数字咧，250次出赛。84次分站冠军啊！呢个纪录咧，暂时就无人能破嘅。咁啊，有一啲人咧就问话：，喂 F1 咧，究竟系咪可以确保到所有人安全噶？咁样咁啊，因为你都知道，赛车咧唔俾你入场一件事，但系嗰啲维修汽车系啦，维修汽车啲工作 人员，你换胎都4个人啦，你点一个人点换4条胎？ 再加上。F1 要加入电脑嘅元素，就好似我哋细个嘅时候睇到 高智能方程式 咁样。咁你有啲电脑人员喺旁边喺度揿紧，其实应该唔系揿 keyboard 嘅，总之笃紧啲平板咁样啦， 好神秘啊！嗰啲掣揿得， 咁跟住咧就 见到雷神就行出嚟啦， 调节下啲汽车嗰啲输出啦，成日话喺电脑笃一笃佢啊嘛。你香港揸车都有啦。我听翻嚟啫，唔好改装汽车啊！香港改装汽车犯法噶，知唔知道啊？你睇 F1 好啦，咁样咁 F1 嘅汽车当然有改装啦，如果唔系点可以揸到咁快啊？咁样咁啊，所有参与 F1 开季嘅人士啦，包括啦大奖赛嘅工作人员啦、医疗嘅团队同埋保安咧，咁啊喺开季前嗰一个礼拜咧已经接受咗呢个病毒嘅测试噶啦，咁啊亦都咧确保咗咧呢一刻为止咧所有嘅工作人员啦，以至咧车队人员啦，同埋咧车手。 手咧都係安全嘅。咁啊，究竟可唔可以如期咁樣進行啦？嚟緊咧，其他各站咧有冇機會有感染咧？咁啊，未知之數嘅。不過，開咗頭先啦。正所謂萬事起頭難啊。咁啊，期待咧禮拜六嘅時候咧，有機會大家咧都可以睇下啲網上轉播啊，或者一啲片段咧睇下 F1 啊，點樣可以快過風咧？就係咧揸得快一啲啦，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啦。 系啊，咁啊要攀升去嗰啲高位咧，都系有难度，好似譬如皇马咁样啦。喂，皇马咁样原来都有场波，咁啊对机搭飞嘅。 系啊， 呢场波都好关键。 系啊，如果赢埋，咦又再抛嚟喎。 系啊，嗱而家皇马都已经系32战啦，咁啊有71分啦。咁啊巴塞咧就系30多一场，咁啊但系而家皇马就以1分啊爬紧头嘅。 系， 如果呢一场赢咗嘅话，抛嚟4分啊，正式抛嚟4分啊， 有机会 都有机会啊， 世界冠军。如果之后唔玩嘢就得咯，即系你知呢啲大牌球队突然间会，成队波好似 佢哋两年冇攞嘛， 系啊，今年真系 好想攞啊，佢哋真系好想攞啊。好啦，睇埋其他联赛方面，例如 J League 啦，咁啊 J League 嚟紧嘅时间咧都会正式咧就开场啦， 系 啊，咁啊但系都有啲嘅隐忧系啲咩咧？嗱，譬如咧今年度嘅今季J League 咧，佢哋将会面对住咧就比较上热嘅天气啊， 系， 因为始终赛程嘅嘢掉晒啦，咁啊以前都要投暑啊嘛，而家 好狂噶，北海道啊，小白就知道啊，北海道咧夏天可以有成 40度， 系37度、38度， 40度， 所以咧佢北海道个主场咧系有嗰个闭幕可以开开。 系啊， 咁样嘅 嗰个系啊，嗰个自己开自己闩嘅，嗰个天幕啊， 系嗰队波叫北海道札幌 可移动天幕。 是啊，真係啊，咁大家有 山光嗰隊嚟噶嘛？ 係啊，咁但係其實上個禮拜咧，日本職業足球嘅月組聯賽已經開咗啦。但係阿小白講緊咧，就係呢個 J League 就係頂級聯賽啦，日本方面。 係啦，咁佢哋都面對住咧，就係可能氣温嘅問題啦，再加上咧就係新型冠狀病毒。如果再嚟到嘅時候咧，佢哋又會啲新措施咧，有機會啊將呢一個嘅聯賽咧又中一中止先，停一停先，歇一歇咁樣。咁當然啦，希望都係嗰句噶啦。最緊要咧就係個身體健康，疫情就唔好再嚟啦。 講啦，冇錯。 時だ泣いていた夜にはさよならさまっさらに真っ黒い部屋掲げた世界に一つの中歩き出せば風はやがて起こるだろう旗の引かせて進もうさあ始めまし 首歌曲啊。Higher Ground 嚟自 Sumika， 咁啊虽然咧就系嚟自动画电影嘅主题歌曲啦，不过其实听落去咧嗰种热血嘅感觉咧，都好似系嗰啲啊球队嘅主题曲啊，或者系做啲体育运动嘅电影主题曲一样啊吓。咁啊 Higher Ground 嘅作品嚟自 Sumika。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哇！炎炎夏日咧，你话最好咧，梗系可以啊，浸住喺呢一个嘅海水之中啦， 食住生果、冰凉西瓜，哇！ 哇！即系喺个浮床嗰度浮下浮下咁样啊，最爽啦，系咪？咁啊，但系咧出海咧都有阵时咧都担心啊，除咗话担心自己个泳术咧喺一啲嘅即系海啊比较系海水有阵时咧 好难游噶， 你比较深嘅地方咧你踩唔到底 啊， 即系你泳术又唔系咁精咁啊担心啦。咁啊同埋最近都好似听到话又有沙中啊嘛，系嘛？ 系啊， 见到有沙中咁样， 我自己都惊啊，我好惊沙鱼。 不过又话嗰啲影到嘅唔知影片定系相片嗰个地方唔喺香港嚟嘅喎，咁样。有質疑咁樣啊，咁其實都間唔時咧，自然就係喺海中咧，就話有呢一個嘅鯊魚嘅蹤跡咁，咁呢一個大家就注意啦，多啲留意啦嚇。咁但係咧，其實鯊魚咧咁多唔同嘅品種咧，又唔係隻隻咧都咁得人驚嘅， 有啲善良嘅我都聽過。 其中咧有一種咧就話對人咧。是冇呢个攻击性嘅，因为呢佢就係以食嗰啲嘅浮游生物呢嚟、到係做主食嘅。 善良鯊魚嚟㗎喎。 鯨鯊。 我鯨鯊。 係啦。 我记得沖繩博物馆沖繩个水族馆有鯨鯊。 鯨鯊呢就係而家世界上嘅体型最大同埋呢寿命最长嘅鱼类嚟嘅。咁鯨鯊呢有一个特色嘅，唔知大家有冇一个印象呢，就係佢係点样嘅呢？鯨鯊除咗话係较为身体形状较巨大之外呢，就係佢个头呢係扁扁平平咁样。 黑黑地扁扁地咁样。 咁而佢嗰个嘅眼睛呢就喺嗰个嘅左右两角嘅。即係喺佢两个尖端位咁滞嘅。即係两边呢左右呢最扁平嘅角落位咁。咁佢嘅眼睛呢如果再注意一下呢，你会发现呢佢嘅眼睛细细大呢就冇眼帘嘅。 诶， 即系冇个眼皮咁样冚住嘅，即系佢唔会眨眼，即系眨眼佢会嘅其实，只不过系你见唔到佢好似有块眼帘咁啊冇嘅，咁啊点咧？哇，喺长期咁样，佢个眼睛咪会受到影响咯，吓，咁咧原来最近咧就有呢一个嘅专家，呢、个专家咧佢嚟自嗰个研究中心个名嘅得意啦。就好似阿小白头先，你系咪话喺边度？ 冲绳 系啦，呢位朋友咧就系嚟自冲绳美丽研究中心。 哦， 你以为佢搞 咁 美容嘅？ 应该都系嗰个水族馆嘅分支 系咪啊？ 系啊。 嗱，呢个冲绳美丽研究中心入边嘅专家咧，佢系研究呢个生物噶。咁佢哋咧就日本啦，同埋美国咧嘅水族馆咧，佢哋都咧进行研究，就进行研究咧啲乜嘢咧？就系研究呢一个鲸鲨嘅活动啦。 吓， 咁咧佢哋利用咗咧水底嘅超声波扫描技术，咁做咗一轮嘅分析之后咧，俾佢哋发现到，就话咧，其实鲸鲨虽然咧嗰对眼睛冇眼帘啊，但系原来发现咧，佢哋咧每只眼啊，即系左右两边啦，每只眼咧嗰个虹膜啊嘅周围啊，原来有成接近3000个叫做咧盾轮。盾就系呢、這个 盾 牌个盾，轮就即系鱼轮嘅轮啦，盾轮。咁啊呢啲盾轮咁又点啊？原来呢啲盾轮咧本身咧都已经系遍布晒咧鲨鱼嘅全身嘅，系爱嚟帮助咧嗰啲嘅鲨鱼喺水中游紧嘅时候咧，系减少嗰个摩擦力，等佢游得更快。咁而家发现咧，原来喺佢哋嘅眼睛咧嗰个嘅呢、這个叫虹膜周围咧都有嘅话咧，咁就可以咧解释咗，原来有呢啲嘅盾轮咧就帮佢哋减少眼睛表面损伤啊，即系帮佢自己好似个盔甲咁样咧， 盾牌咁样啊嘛， 系啦，保护佢哋嘅视力嘅。咁所以咧就明白点解呢个鲸鲨可以咧，即系长期咧冇呀，佢又冇眼帘，但系个视力咧都唔会受损。原来系有呢啲嘅好帮手喺度嘅。 咁所以你话咧，世界上咧乜嘢嘅万事万物咧都有佢哋生存之道嘅。 我叫某某，自气傲有，世界笑我丑，改改生命，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赛事大气候着不厚。天生未愿坐定，天生面上有星，天生任何女绝情，天生未变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自愿就眼圈太大，姐姐披晒扮装正常。我叫某某，永无宽容，无罗马黑口，勤力就是以后化引诱。天生亦愿坐定，天生面上有星，天生银河里绝情，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 進化論底下咧，都有好多咧就係太弱留強嘅，能夠咧就係到今時今日嘅物種啊，佢哋當然係天生異品啊。不過呢首歌曲咧就係二一二嘅二啊嚇，佢係陳海榮嘅歌曲。而家聽下八點鐘嘅新聞簡報先啦。 金每安士買入1766.12美元，賣出1767.81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42。瑞士法郎0.946，加元1.36，人民币7.072，英镑兑美元1.247，欧元兑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648。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铜锣湾嘅怡和街去天后方向近日东角道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比较车多噶。怡和街去天后方向近住东角道，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一带咧就车多。咁另外受爆水管影响，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快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网球同埋壁球中心。再重复多次啊！受爆水管影响，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即系去翻湾仔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嘅快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喺香港仔网球及壁球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龙窝村，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就车多。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啦，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对出。喺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嘅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都系车多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2000靓歌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 Albert Ao 欧瑞强约埋一班老友记，为你送上经典靓歌。 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了我。 星期日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Albert Ao 欧瑞强约定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会讲下父母经常话我哋嘅事， 食饭食得唔够多， 因为之前去健康检查嗰阵时咧，啲护士姐姐就话我营养不良，应该系体重同埋身高嘅比例唔啱。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肥仔啲 get 咧真系好难顶啊！成个月唔使听，真系人都舒服晒啊！ 不过讲起佢咧，我真系有一个好消息同埋有一个坏消息要同你讲。 咁同你讲好消息先啦。 佢终于翻嚟啦，你唔使一个人播带啦，波盛。 咁都系好消息。咁个坏消息一定好坏，系咩咧？ 咪我哋又要听翻佢啲烂 get 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师兄祠堂阿一翻嚟啦。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度，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好精神啊！大家都啊，咁啊休咗一天嘅小休红日假期之后咧，应该都大家都精神爽利啦。咁啊，继续咧，今日星期四啦吓，又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啊，8:02啦，啱啱好8:10。咁啊，直播室咧仲有朱海婷喺度。 早晨，彭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早晨， 早晨，啊，今天咧就担心咧就有阵时有。啲骤雨喺路面上面吓，会即系唔知会唔会搞到啲路人咧就有啲落汤鸡啦，唔记得带遮嘅话，咁啊，但系路面上面揸车嘅朋友都要注意一下，即系间唔时呢个路面湿滑嘅时候咧，都系安全驾驶咧就为上啦。咁啊，今天两位阿 O 同埋阿朱海婷系咪都系自己驾驶噶？ 系啊， 啊个路面啊如何咧？ 就唔算话好挤塞啦，如果计平时嘅同样时间嚟讲吓， 可能有啲人攞咗假， 系啊，连续放翻两三日先咯， 都系喎，虽然就冇得出外，但依然可以去享受假期。咁但系都系嘅，路面湿滑嘅，一张我都觉得系。如果你去唔同嘅地区嘅话，你会感受到唔同嘅天气咧，同样都系。 系咁啊，注意安全啦。咁啊，另外今天咧嚟到呢个农历嘅5月12咧，睇翻个通胜咧就讲话今日咧就适宜嘅事项都唔多啊吓，就话譬如制止啊，解除啊，解除可能唔知有啲药啩啊，就话适宜一啲嘅。咁啊，但系。技方面咧就 咦，诸事不宜喎、啊。咁即係其实今天都如果呢一个嘅传统智慧呢就咁讲啦，咁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啦。咁至于呢一个天气方面嘅信息呢，亦都係值得参考嘅一个天文台嘅信息。今日嘅天气预测会係点呢？ 就係、是、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有几阵嘅骤雨，早上呢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咁最高气温呢大约32度嘅，吹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仍然会有骤雨同埋呢个雷暴啊。下周初咧就会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现时嚟讲咧个室外气温已经去到30度噶啦，相对湿度81%。即系今个周末大家如果想出外，即系享受下阳光海滩，就可能暂且要唞一唞先啊。 又或者真系要撞啱嗰个部分时间有阳光， 系 嗰个时间咯， 嗰个部分咯。 啊，如果唔系就会比较系论尽少少啦。咁啊，不过还好嘅。依家雖然30度嘅氣温咧，咁、但係未發出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即係暫時未見到。 尋日喺呢個時候就已經有啦。 係啦，咁大家都要注意天氣嘅狀況啦。 晨光財經第一線。 咁至於大市方面咧，咁喺香港嘅股市，尋日就休市一天啦、今日又復市啦。咁究竟有啲乜嘢操作上面要注意翻嘅咧？阿 O 嚇， 咁要請我哋嘅嘉賓出場啦。咁有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 ，Andy 彭生 ，O， 系早晨，早晨。咁今日咧先讲下嗱，虽然咧琴日港股嘅休市啦，咁但系咧大陆就继续开市嘅。琴日就公布咗呢个六月嘅中国嘅制造业 PMI 咧，哇有得升咁样啊吓，咁令到咧上证指数咧都重上啊3000点嘅关口啦。咁今日有冇机会咧带挈下港股都高开一下咧 ，Dicky？ 其实呢段时间呢即係大家都留意到一个现况都系客观事实就係 A 股呢比港股好嘅。咁而美股比 A 股好嘅即係我讲嗰个表现啦纯粹系。因为真係嗱即係今日就系7月份第一个交易日亦都系呢就系下半年第一个交易日咁上半年就完结咗啦。咁都睇到就係 A 股都叫做埋单计数呢系有得升嘅。即係都係又係搬翻阿祖兒嗰對，即係嗰首即係舊作《心淡》嗰句歌詞咯。 有折返人間係咪？ 係咪啊？ 係咯，來回地獄，但係咧就即係折返嘅人間都有唔同層次，有啲高層少少，有啲係低層啲。咁有啲其實都緊緊掂到水。即係講緊香港而家呢一刻就即係仲係即係一個下跌嘅狀態啦。咁 A 股表現相對比較好咧，我諗都幾個原因嘅，一就係、是。人行過去呢段都幾長嘅時間啦，其實一路都有出招嘅，即係除咗啲大刀闊斧式嗰啲全面嘅降準啊、減息啊之外咧，其實一啲相對地細規模啲嘅一啲貨幣政策咧，不斷都做緊嘅。咁而第二亦都係一個客觀嘅現況，就係話哦，咁即係疫情爆發先，但係控制得相對地比較好，亦都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除咗北京之外咧，咁叫做。可控啦，新冠肺炎疫情，咁所以好多嘅環節咧，其實都已經係慢慢復工復市嘅啦。咁但係問題係，主要嘅市場，你話即係歐美咁呢個市場而家即係有一個好大不確定性。咁再者咧，就係話即係由香港國安法啦，到到引發即係一啲海外嘅其他啲國家嘅可能會最出推出啲反制措施咧，咁呢個都可能會有少少影響啊，對於呢個出口嘅市場。咁所以調翻轉就一直以嚟咧，都係睇到，譬如話一啲內銷為主嘅股份啊，即係唔好講多啦，淨係一隻我哋都經常講嘅，哇！即係已經係2年前成為咗全球市值最高嘅酒類生產商之後，佢個市值係同埋股價係從來都冇停過嘅，係一支箭咁升上去。當然就係講緊貴州茅台啦。咁但係伴隨住貴州茅台，佢啲同業咧，即係哇5-5.1啊，蘆洲老窖啊，即係一路數落去咧。其實呢個白酒行業嘅表現都好好嘅，咁亦都係即係佔咗喺即係滬深300指數啦，或者係講緊上證指數一個幾權重嘅股份嘅類別嚟嘅，已經係嚇。咁 咁所以呢就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呢，咁 A 股表現一直呢都領先住港股，亦都係基於呢個原因。仲有另外一個原因呢亦都會講，就因為今年亦都係好多全球性嘅指數，包括 MSCI 啦，無論係喺嗰個 A 股個權重啦，又或者嗰個指數因子呢都係增加咗。咁因為呢個緣故呢，咁被動嘅資金亦都會買啦，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呢，外資買 A 股其實個步伐係冇慢到嘅，咁啊即係所以整體呢兩個原因就會令到 A 股會做好啲。咁至於喂咁 A 股好，港股好唔好啊？咁如果 A 股好，港股一定會好嘅，咁港股就唔會而家呢啲水位啦。我就覺得個關係度係有，但係唔係咁直接，因為始終喺香港上市嗰啲嘅中資嘅股份，即係譬如話啲 H 股呢，好多都係喺內地個估值都係比較低殘嘅，例如啲內銀啊咁樣，同埋或者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近期個氣氛表現都唔係咁好嘅啲內險啊，咁係恆指嘅權重股嚟㗎嘛。咁至於我哋香港上市而內地冇嗰啲，但係內地朋友都好鍾意，有啲買得，有啲唔買得，買得係同股不同權啦，唔買得係第二上市啦，即係由阿里一路數落去啊，小米啊、美團啊，即係到而家京東啊、網易啊咁。咁全部都唔喺恆指裏面㗎嘛，咁所以即係而家呢一刻呢，我哋即係睇個恆指表現就無甚了了啦，但係亦都咁講客觀啲，睇恆指呢都唔可以好以偏概全反映曬個指數表現，所以即係要等恒生指數公司睇下嚟緊八月宣布第二季呀，或者甚至乎十一月宣布第三季，咁幾時陸陸續續會加曬呢啲新經濟股份入去啦。咁一日未加呢，個恆指都係好舊經濟，講嚟講去都係得一隻，就係創緊近期新高嘅騰訊。咁講完騰訊之後又係都係騰訊，咁所以講嚟講去亦都係因為即係指數係欠缺啲新經濟嘅成分啦，咁所以港股跑輸呢亦都係好合乎現況嘅。 講開跑輸呢，大家都好關注即係我哋話粵港澳方面嘅情況啦，就係講緊澳門方面嘅博彩收益啊。睇返呢個最新啊，呢個澳門嘅呢一個嘅博彩監察協調局方面就講到啦，以當地嘅賭收呢亦都連跌九個月㗎啦。睇返六月份呢，其實佢哋嘅博彩嘅無收入呢就係得7億左右嘅澳門元，按年係急跌咗 97% 㗎。得機大家都好關注啦，呢個係歷史上最大嘅跌幅記錄啦。但你而家睇返呢，即係整体的情况来讲，二月至五月都继续跌的了，连跌九个月。但是现在我们说分析有些外围的情况，究竟是不是会来紧推出这个粤港澳的健康码，但是就算是的都是第一部分给一些商务的人士。那究竟有什么的诱因可以令到澳门的博彩股有一点点这个的复苏，有没有任何的诱因可以发生到呢？ 好，咁啊，先讲下即系澳门博彩业，以至到澳门博彩股，其实两者都有个即系几微妙嘅关系，就系话个股价行先咗嘅。嗱，咩意思呢？就即系话喺过去当澳门未封关，亦都啲即系赌场未话要暂停营业嘅时候呢，其实佢哋嘅股价最低残嘅嗰刻。咁到真系停业啦，反而个股价呢唔见到再跌啦噃。咁跟住到憧憬即系停业后会复业呢，個股價已經顯著升翻上嚟，有低位。OK， 咁好啦，最近又點咧？過嗰即係個零兩個禮拜，普遍啲澳門博彩股開始回嘅啦，已經。嗱，個回嘅原因咧，建基於啲乜咧？就係建基於頭先 Heidi 講個數，就大家都感覺到爺爺都肯定唔方好噶啦噃，因為復業就復業咗啦，即係賭場就開翻啦。燈火就通明啦，但係賭台呢就冇人入嚟，因為始終澳門不嬲都係即係一個即係吸引珠三角又好啦，即係大灣區又好啦，即係再講遠啲都得嘅，即係都係吸引內地同香港旅客為主，即係呢啲係佢哋嘅客户嚟㗎。咁但係而家因為即係當然你話喂技術上唔係唔去得啦，咁但係問題你又要隔離令啊，咁跟住你可能要居家啊，咁即係總之就算你話而家有健康碼咁，即係健康碼就去開會嘅啫， 冇理由攞個健康碼 搞一大輪，喂又成嘅， 又賭錢咁樣， 大海咯，玩翻兩手先咯，咁我諗即係嗰個氣氛就唔喺度咯，即係搞完個健康碼都唔係話即刻即係過大海咯，咁就算過大海都未必係入去賭場，所以我諗好簡單講嘅現況就係、是，如果你真係要憧憬澳門博彩業無收入嘅數字係按年嘅跌幅係減少，唔係跌到而家咁樣一波碌咧，可能就真係要等全面通關啦。當然指日可待嘅，因為而家講緊，尤其是澳門，我諗全世界表現最好噶啦，喺管理嘅疫情上高，死亡個案係冇嘅，疫情嘅確診人數係極少嘅咁樣。 咁啊，亦都控制得非常之好嘅。咁好啦，咁講到珠三角大灣區又好，香港都好，其實相對地都係已經控制得好好。咁其實幾時會通翻呢一個旅遊呢？係唔會有譬如話要居家隔離啊，即係冇曬呢啲嘢啦，要咁咧，啲旅客先會去翻嘅。所以可以好客觀去預計。真係要即係個數字上高會好翻啲，可能起碼都要等到第三季尾、第四季。咁而如果你話即係講緊，就算你話通曬啦嚇，係咪就可以翻翻舊年個高水平呢？我覺得好有保留。咁所以佢哋個股價就憧憬復甦，憧憬復市就開始反彈翻。咁所以而家呢一刻呢，我諗即係受到呢個數字嘅拖累呢，咁唔多唔少啲澳門博彩股呢都好肯定呢，嚟緊即係呢一兩個星期呢可能都會反覆呢就偏遠一啲嘅，你未必會跌返去之前啲低位嘅，但係呢即係跌就在所難免啦。 係咁啊，啲散户股民留意返啊，睇下依家係咪低級嘅時間，如果唔係呢就再等下先咁樣啊。頭先 Dicky 都講咗個原機，就係全面通關咁咪會升返囉咁樣啊，壓咗運添。 係啦，咁但係又唔會等到嗰日嘅，可能就有啲風聲放出嚟，咦差唔多啦喎，可以放啦喎，可以唔使健康碼啦喎，可以唔使呢就話居家隔離嘅時候呢，佢哋先至可能會有再次一個真正嘅回升。 係咁啊，另一隻風眼股咧就係港交所啦，最後講埋388啦。咁睇到哇，真係勁多利好嘅消息啦，中概股加速回歸啦 ，A 股嘅期貨推出利好咧，港交所有機會業績都會再做好啲。咁啊，現價咧就330蚊嘅，咁啊好多行咧都睇，喂睇得好高喎。咁啊 ，Dicky 睇下你心目中嘅目標價係乜嘢啦？咁如果仲有啲水位，咁啊炒股民係咪又係賺？餐茶錢嘅機會嚟咧，咁樣啦， 港交所變好好啦，咁亦都過去都有解釋過原因㗎啦，就建基於幾樣嘢，一就淨係講話中美而家咧 V 運運咧，其實我哋就港交所就受惠，因為咧講緊美國會即係進一步提升咧，即係對於啲中概股嘅監管，咁當然上行咖啡呢個出事嘅事件咧，就令到佢哋加大咗呢個監管嘅理由嘅中概股，即係做假售咁，其中一隻叫瑞幸，咁而咧呢隻咧已經要被咧就係喺納斯達克市場咧就退市啦，即係話要取消上市地位，咁呢個已經係新聞嚟㗎啦嚇。咁啊，但係未來咧，咁只會有更加多一啲優質嘅中概股喺美國上咗市嗰啲就會回歸香港上市咯。咁所以由阿里啊，到呢一個最近嘅網易啊、京東啊，唔會係唯一三隻。將會陸續有嚟，咁當然啦，一定係揀啲好㗎啦，咁而翻得嚟嗰啲咧，個股價表現都會唔錯嘅，咁啊，亦都可以集到資，咁佢哋個個都等住排住隊翻嚟，咁所以港交所就一定生意就有得做，咁但係咧，坦白講，而家去到呢一刻咧，即係40几倍歷史市盈率咧，我都係貴咗啲嘅，因為佢哋嘅盈利未必話有個持續嘅高速增長，原因係因為下半年受到借疫情嘅拖累咧，好多啲股份佢哋即係嚟緊咧嗰個業績未必達標啊，咁所以下半年個 IPO 市場可能會慢過而家即係今年嘅上半年，或者嚟緊呢個星期哇無限新股即係好多隻混戰咧，咁我諗即係去到下半年咧呢、這個狀況會係會係慢翻落嚟咯。 呢、這個禮拜十幾隻新股啊，淨係呢個禮拜的期。就咁數數手指， 呢個禮拜真係咧就眼花撩亂㗎。咁投資者要留意幾樣嘢，一佢哋呢啲新股上市咧，嗰個超額認購倍數未必可以比得上上個禮拜嗰兩隻醫療股咁勁。 係 咁超額冇咁勁，咁自然個首日升幅憧憬亦都冇咁大啦嚇，供求關係嚟嘅啫，上市初期。咁所以集中啲抽啦。如果你話喂現兜兜咁啊審幾隻，咁我都覺得可以嘅。如果你話我真係要借孖展咧，真係要睇下啦，因為好老實，即係例如呢排熱炒啲物管股，呢個禮拜都有唔少添。咁但係以至醫療啊、健康相關啊、大健康啊、生化科技全部都有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唔好睇住上個禮拜其中嗰一隻，哇成升成倍嘅升幅去估計呢一啲全部都可以。開始已經聽到啲平時唔炒股票、唔抽新股啲散户 都入場， 若是話想遊嚟抽啦。咁我通常都覺得呢啲時間呢就總有一兩隻會墮馬嘅，總有一兩隻呢超額認購倍數唔錯，跟住首日呢就 潛水， 咁跟住呢高潮又過去㗎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即係唔係必賺嘅咁呢個遊戲，咁必賺嗰個係港交所囉。 係了解啦，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事有嘅，唔该。 好，唔该晒。咁我哋听日再倾，唔该 Dicky， 拜拜。 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由10月1日开始，已完成私家车或者轻型货车暂准驾驶期，攞埋正式驾驶执照，就可以申请商用车辆驾驶执照。 我知道，至于唔使通过暂准驾驶期嘅人士，持执照一年后都可以申请啊嘛。 仲有啊，唔止公共小巴、的士同埋公共巴士嘅驾驶执照都要读完职前课程先攞得到。 上运输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二台通识60秒， 好多人喺社交媒体发表言论嘅时候，会特别畅所欲言，但要小心，唔应该发表任何会引致种族仇恨或者不和嘅行为。东南亚籍嘅拉尼喺浏览网上讨论区嘅时候，发现有人喺网上发表言论侮辱佢所属国家嘅人民，例如形容佢哋系猪，又话佢哋系比狗更差。拉尼觉得受辱，於是向平機會投訴那個網站公司種族歧視，因為間公司容許他的會員貼出令人仇恨其他種族的言論。雖然在互聯網可以匿名發表個人意見，但是任何使用者若果基於他人的種族以口頭或者書面形式作出中傷言論，仍然屬於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以判罰款10萬2年。以上資訊由平公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60秒。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这个时候，朱海婷呢要讲样嘢俾阿彭爷爷知、哦。 系啊，我想问阿彭爷爷咧，中唔中意咧热情果、嗯、或者我哋叫做百香果嘅味道？哦、百香果、啊、 英文就诶 passion fruit， 中意噶都。 系啊，我自己都非常之中意嘅。咁其实 好清新啊。 近期喺夏天咧，尤其是佢味道带酸咧、嗯，可能好多人都觉得啦，加落一啲饮品当中啦，或者你去买啲台式嘅饮品啦、嗯，都经常会有佢嘅味道噶。 流口水依家都。 系啊，我都好中意嘅。不过原来咧都有啲嘅嘢要留意嘅，就系话，诶，我哋咧，譬如大人嚟讲啦，每一日咧，你知好多时咧，你切咗个呢个热情果咧，可能佢中间嗰啲粒粒子咧，你就会倒落啲饮品度，咁啊开下开下加下加下咧，都会用咗几多嘅每一次吓，尤其是整饮品嘅时候，咁啊，但系啦，我哋成人嚟讲咧，建议每日咧只系去最多进食4至5个嘅热情果嘅啫，唔可以太多嗱，因为咧有几个原因吓，热情果当中咧有呢个胡萝卜素嘅，即系等于我哋好似食呢个红萝卜咁，又唔可以食太多嘅。因为食太多咧，就会导致皮肤嘅色素沉淀咧，会变咗皮肤黄啲噶啦， 变咗偏黄啊！ 系啦，另外咧，我哋好多时觉得咧，食呢个热情果都系切咗中间咁啊，倒啲粒粒出嚟噶嘛， 刮佢出嚟。 但系记住个外皮咧，都一定要洗干净先。咁、哦、因为你啲刀都会接触到佢啦，有机会咧就会有啲残留嘅化学物质噶嘛，系、嗯、咪？好啦，咪跟住啦，亦都要留意咧，就系你拣嘅时候啦，好多时你望下，都系咧紫红色嘅皮咧个外皮啦，咁好多时粒粒突突咧，都真系唔知佢靓还是唔靓，好似奇异果咁啦，唔系。奇异果甚至乎呢个牛油果都系啦，要切咗出嚟先知系咪靓噶嘛。但我哋有阵时咧可以拎起佢，试喺个耳仔边揈下揈下揈下， 磨下佢， 睇下佢会唔会咧即系有一啲嘅声音，咁你就感觉到咧入边咧啲汁啊，哦、或者系嗰啲籽啊个份量咧就够唔够多噶啦、嗯。另外咧，如果咧你本身啊有啲人系可能个系肾病患者嘅话，都要注意不能食太多，每日就1至2个嘅啫、嗯，因为佢嘅钾含量咧系比较高噶。同埋如果咁酸性嘅话，你自己有胃酸严重问题嘅朋友咧，都要着凉地食噶啦。 收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证实凌晨在机场拘捕一名20多岁男子，涉嫌昨日在铜锣湾以利器刺伤一名防暴警员。有市民昨日下午在铜锣湾中央图书馆对开聚集堵路，防暴警察到场驱散人群期间，一名防暴警员左边膊头怀疑被短刀刺中受伤。 英国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发表声明，表示正检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学院的荣誉院士资格。学院院长在声明表示，沃尔森学院强烈支持保障学院所有成员的人权和言论自由，并对香港近日实施港区国安法后发生的事件深感关注。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以视像方式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他说如果向国际社会建议如何制裁中国，可能已经违反港区国安法，亦反映中国害怕国际制裁，所以制定有关条文，相信美国有智慧思考如何处理，又认为联合国亦属一个有用平台。在同一听证会上，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表示，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第一日，本港有大批市民上街反对，并面对违反人权的情况，认为中国要为违反人权负责任。他又感谢美国提出救生艇计划，认为计划有助支援本港抗争者。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容许对参与实施港区国安法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惩罚和他们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方案在众议院获一致通过，参议院上星期通过类似法案。根据国会规定，法案需要再交回参议院通过之后送交白宫，由总统特朗普签署惩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说，港区国安法对香港是残酷和全面的镇压，破坏香港的自由，标志着一国两制死亡。屯门良景村梁瑞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三名男子送往屯门医院，其中一人送院时昏迷，之后证实死亡，另外两人怀疑吸入浓烟不适，呼吸困难，送院时清醒。事发凌晨三点几，多名居民报案指有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火警期间大约200人疏散，一度大约有10人被困梯间，当局仍然调查起火原因。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2088点，跌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1美元，卖出1768.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39，瑞士法郎0.946，加元1.36，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天气方面，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喺港岛区啊。咁由于黄竹坑道爆水管啦，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嘅快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日港居对出噶。重复多次，受爆水管影响，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同埋湾仔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快线封闭，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日港居对出噶。咁揸车朋友咧，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返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 而家龙尾排到汇景花园，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喺东港中心，西行咧就排到去太古城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啦，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啊，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朗天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朗天路。咁而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接近德望学校。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日银影路一带都是挤塞，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奥运站一段就行车缓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太子道东去旺角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日宝达村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在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现在部分地区落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佢呀、啊、好有自信㗎。 我全世界中西日韩嘅歌都識晒㗎。我零歲已经开始听歌㗎啦。 佢好有要求㗎。 你以为我揀歌求鬼期呀、啊、我唔係喺个唱片柜度攞㗎。我喺屋企私人珍藏撲返嚟㗎。 佢呀仲好玩得添。 你玩我定我玩你呀、啊。 咁不如一起玩啦、 啊。好啊，听日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等我李志刚话俾你知咩叫自信、要求同埋玩得啦。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咧早上嘅八点三十九分，你听紧嘅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呢一节咧有我彭仔程振鹏，再加埋朱海婷啊 ，Heidi 啊，朱海婷， 朱海婷， 朱海婷啊，朱海婷啊 ，Heidi 同埋小白白元浩咧，为大家咧就睇下报章新闻焦点先啊。咁啊，今天咧啲中文报章咧嗰、那个头版头条，以至到啲内页要闻咧，都唔系轻松噶啦，都系咧比 較係嚴肅啊、緊張嘅一啲嘅報道啦。咁啊，先睇下咧《香港文匯報》，佢今日咧呢個內頁要聞當中咧就有講到香港國安法咧實施第一日啦。咁啊，尋日咧喺港島區嘅非法集會遊行期間咧，就出現有堵路啊。更加有呢個打雜燒啊！有唔少人咧就揮舞港獨旗幟，以及咧高呼口號啦。警方咧就維護國家安全成立嘅國安處警員咧，就首次亮相配合咧防暴警執法噶。咁截至到尋晚嘅十點鐘咧，警方總共係拘捕咗有370名非法集結人士。咁其中分別咧涉嫌非法集結啦、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瘋狂駕駛同埋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等嘅罪名嘅。咁其中咧有10人咧涉嫌係觸犯香港國安法被捕，包括一名15歲嘅女生。咁其中一名狂徒咧就報道咧就指佢駕駛插住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嘅一架電單車，就飛車撞傷咗有3名警員。咁佢同另外8個人咧就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咁啊交警方國安處接手調查嘅。全日行動之中咧，有7名警員係受傷嘅，分別咧就係手臂被刺傷啦、手指骨折啦，以及係頭部被硬物擊傷等等，全部咧送去醫院治理。警方強調咧，就香港警務人員咧，香港警隊咧係定必會全面履行維護國家安全嘅應有職責，嚴正執法，確保香港國安法咧係有效實施咁講。咁其中尋日咧有一個嘅事例係咁樣嘅，就警方截查一名形跡可疑男子啦，咁佢身上咧手獲有一幅咧寫有香港獨立字句嘅旗幟。咁嗰一名嘅男子咧就報稱咧係從事酒店業啦，喺佢嘅社交平台充斥咧反政府嘅言論啦，咁佢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成為咧法例實施後咧首名被捕人士。咁警方發現咧佢藏有嘅嗰幅旗幟咧寫住香港獨立嘅呢個字樣，旁邊咧其實仲寫咗有2個字就係不要嘅。不過嗰個不要嗰2個字咧就係超微型字樣。咁警方咧就認為喺執法指引上啊，無論明示或暗示港獨咧都係犯法。有人意圖玩弄伎倆，避開呢個刑責咧係自欺欺人咁話。咁呢個事例咧可以俾大家咧做一個參考啦嚇。咁呢個嚟自咧今天係香港文匯報嘅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睇明報方面咧就講到警國安處成立未定守处所，需否咧就有手令嘅？嗱，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咧，琴日喺记者会当中就表示啦，警务处已经成立咗国家安全处，简称国安处，就系由一名嘅副处长担任主管嘅。至于调查国安嘅案件嘅时候，执法部门啊搜查处所需否咧有呢个法庭嘅手令咧？咁啊，报章综合消息就讲到，将会由特首会同啊就系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呢个嘅决定嘅。政司正是草擬有關執法的法律程序的條文。國安法列明維護國家經費和人員的編制不受現有法律的限制。至於保安局前局長、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就講到啦，國安嘅經費無需立法會審批，較為方便噶。咁佢就講到啦，國安法咧就係屬於凌駕性嘅法律，有關經費同埋開支咧就無需列入財政預算案，亦都無需咧經立法會去審批，認為可以避免拉布去阻礙撥款噶，較為方便國安處去運作噶。咁至於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就講到啦，如果國安嘅經費繞過立法會審批，可司法覆核財政司決定，但人大會就係會釋法咧，就係指無需經立法會，形容國安咧就係處於呢個冇得制衡嘅。咁睇翻呢個保安局長李家超，亦都喺呢一個嘅尋日嘅記者會當中就講到啦，強調啦，違反分裂國家、 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安呢四项嘅主体罪行咧，最高嘅刑罚咧就系终身监禁。叫大家就系不要以身试法，亦都唔好尝试咧就系测试底线。佢都特别提到啦，其中两个嘅主体罪行啊，若果被裁定嘅定罪咧，就系必须坐监。其一咧就系违反咗呢一个嘅恐怖活动嘅主体嘅罪行，例如啦就系暴力伤人、爆炸、放火、破坏交通以及系电力设备。其二咧就系勾结外地嘅外国勾结啊呢一个境外嘅势力危害国家嘅安全罪，两者被定罪咧最少都系要坐监三年噶。咁大家就留意住啦。 好，唔该晒 Hedy， 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港区国安法前晚生效啦，六个章节总共咧66项嘅条文入边，咁啊详细列出咗咧就系本港职责、法例相关罪行同埋处罚噶。不过即系法例实施咗啦，咁但系可能仲有好多朋友咧未必理解到咧乜嘢嘅情况底下咧啊有机会咧就系涉及呢一个违法嘅行为。好啦，咁啊《东方日报》咧就用咗一个咧 Q&A 嘅方式咧去一问一答，咁啊等大家更加容易去到理解。 鸡精料， 冇错啦， 最好啊。 好啦，咁啊第一个咧就问到啦啊，如果破坏交通灯、堵塞机场、港铁。违唔违法啊？咁听起上嚟可能同呢一个嘅叫做港区国安法未必有直接关系。好啦，恐怖活动罪定名啊，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燃气设备或者咧就系其他易燃爆炸设备，咁啊以胁迫中央、港府或者威吓公众，以图实现政治主张，亦都属于咧系犯罪噶。好啦，又问咯，示威活动入面经常都会有一个叫做黄蓝对决或者私了等等嘅行为，当中有人受伤，法例有冇规管呢？咁样咁啊，法例入面咧亦都有一个叫做咧就系针对人的严重暴力，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咧就系财产受到重大损失，咁啊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就系10年以上嘅有期徒刑噶。咁啊亦都问到咧就系反修例期间啦，有唔少人叫做驾驶去到接载示威者离开呢个现场，甚至乎咧就系送一啲嘅粮食啊、送水啊，咁又犯唔犯法咧？咁样嗱，恐怖活动罪入边列明咗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恐怖活动实施提供培训、武器、信息、资金、物资、劳运输技术或者咧就系场所等等嘅支持、协助、便利或者就系制造。非法管有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等物质，以及以其他形式准备实施恐怖活动都是属于犯罪的。好啦，咁啊再远少少咯，咁啊问到喂，如果立法会拉布阻碍政府运作等等，又系咪属于违法呢？咁样啊，条文虽然咧就冇定明拉布是否违法噶，咁但系港区国安法入边有一个叫做颠覆国家政权罪，列明咧就系严重干扰、阻挠、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亦都属于违法噶。啊，最后一条问题咧就问到啦，有宣扬港独或者咧就系自决组织喺海外成立分部，亦有非港人喺在外啊宣扬港独，咁又系咪违法咧？咁样嗱，喺境外进行不符港区国安法规定的行为，属于违法噶。嗱，非香港人嘅惩处同香港人系无疑都系一样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噶。 好，唔该晒小白吓，咁啊想了解更多自己咧，就要即系揾翻嗰个原文咧嚟睇翻咧，就话更清楚吓。跟住落嚟同大家睇咧，系嚟自《苹果日报》嘅国际版嘅消息啦。咁呢个咧都同政圈咧有关嘅。咁啊讲到系俄罗斯方面嘅政局啦。嗱，俄罗斯咧为咗修改呢个宪法啊，上个礼拜四咧就展开持续一个礼拜嘅公投嘅。咁喺寻日亦即係香港時間今日嘅早上嘅時候咧就結束，咁啊幾乎都可以肯定咧呢一個公投咧係獲得通過噶啦，意味住咧67歲嘅普京啊呢位總統咧就大可以咧掌政去到咧2036年嘅，咁朝住咧就係永續連任嘅目標咧邁出一大步咁話。儘管呢一次嘅修憲咧涉及多方面嘅變革啊，包括咗咧就係設定最低退休金保障、禁止同性婚姻，以及咧就係調整總統任期，等普京咧喺目前任期2024年結束之後咧可以再角逐咧連任兩次，即係咧多做12年嘅總統等等。但係民眾咧喺公投之中咧只係得兩項選擇嘅啫，就係接受或者係不接受整個修憲。建嘅計劃嘅， 咁而其中有一個嘅焦點咧，都可以留意咧，就話喺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咧，當局咧就係舉行呢個公投啦，就。當中提出就是因應翻呢個新型肺炎疫情所以破天荒將公投時間拉長一個禮拜，所以個公投投足一個禮拜嘅，又將就係最後一日投票嘅嗰日就列為呢一個假期，而且咧仲有大抽獎噶，係送樓送車噶公投。咁呢個輿論認為咧個目的都係想話提高個投票率啦，儘管動員盡量啊，唔係儘管啊，盡量動員咧普京支持者去投票，令到咧阿普京呢一個大計咧顯得咧就係合法同埋正當咁話，哇！咁啊真係幾特別喎，送樓送車啊！係呢個嚟自今天咧《蘋果日報》嘅國際版嘅消息啊。 好啦，《經濟日報》方面睇翻我哋嘅港民啦，本地個案再現啊，患婦咧而家居感染嘅本地新冠肺炎個案再現，本港琴日咧單日新增咗28人確診，當中咧就涉及大圍啊美田村美。受留一名46岁的患妇，上个星期出现这个症状，她同住的丈夫和儿子早前就是由美国返港的，家居检疫期间是确诊。患妇其后曾经去过蓝田的私家医生那里求诊，亦都曾经到访过大围街市和美田村一间的超市。卫生防护中心昨天都向美受留的居民和患妇曾经到访之处的职员就派发这个本瓶的检测。看回本港昨天就新增了28宗的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包括27宗就是输入个案，其余的这一宗就是属于第1233宗的确诊个案，就是刚才讲到那名46岁的家庭主妇。他上个星期五就出现这个发烧、全身无力和这个咳嗽的症状。咁同佢同住嘅59岁丈夫同埋19岁嘅儿子咧，上个月由美国返港，喺留喺屋企咧就接受家居检疫，未有外出。但系两个人咧都系喺前日啊就系确诊嘅，就系属于第1205同埋1206嘅确诊个案。咁所以咧，卫生防护中心就相信啦，患妇咧或者系透过同丈夫同埋儿子喺家居接触嘅时候就受感染嘅，列为啊与输入个案有关嘅病学关联嘅个案噶。嗱，講翻啦，嗱呢個患婦咧早前發病之後咧，外出都係有戴口罩，但係為咗作為呢個預防措施同埋盡早發現咧有可能嘅社區傳播咧，咁啊中心咧已經就係開始咧就係透過房屋署咧就係向美秀樓嘅居民咧派發呢個深喉嘅唾液嘅本瓶嘅，以及咧就係向患者啊於傳染期內曾經到訪過嘅職員咧就係派。即係啲處所嘅職員咧，就派發呢個本瓶啦，呼籲有關人士咧盡快就係提交咧呢個深喉嘅唾液樣本，以便咧就盡早就係進行檢測嘅。嗱，呢一個個案咧，亦都係就係上月8號之後啊，再次錄得本地感染個案。本港累計咧，總共有1233宗嘅確診同埋一宗嘅疑似個案嘅。咁啊，睇翻啦，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就講到啦，本地再現咧呢一個嘅感染個案咧，反映啊港府咧家居檢疫咧係存有極大嘅漏洞嘅。咁而美國嘅疫情反彈啊，咁啊當地返港嘅人士風險唔會低於南亞地區嘅返港人士嘅。睇翻現時啦，本港咧係再多10名嘅患者咧就係出院嘅，至今有1117名嘅確診同埋疑似病人係康復出院，而家咧仍有82名嘅病人係留醫啦。第595宗嘅個案患者就係情況仍然危殆，其餘嘅81人咧就係情況穩定嘅。我哋大家繼續加油抗疫嚇。 頭先講到嗰啲本瓶嘅意思係咪即係樣本瓶啊？ 係啊係啊。 係啊，大家記得嚇。 好，唔該曬。跟住再睇埋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咁我講到電子煙嘅問題啊，立法會禁售電子煙嘅草案未能夠趕及喺今屆會期通過，咁啊外界咧就關注啊新型煙草產品短期內難以禁絕，咁啊有電子煙業界乘勢擴充啊，部分更加咧就專攻學生市場添。哇！咁啊，《星島日報》就發現啦，多間電子煙網店喺社交平台推廣嘅時間，明目張膽寫住咩啊？學生價 嚇， 係啊，咁啊，以及咧就用折扣啊，去到咧就係吸引青少年咁啊，初嘗電子煙。更加咧近期啊，有店鋪咧就叫做逆啊，即係叫做抗疫個逆咧，逆市擴充。 开呢一个嘅实体门市，亦都咧就系广招代理咁啊参与销售，情况咧令人关注。 哎呀，我以为唔系合法买卖嘅， 我都以为系犯法嘅、哦。好，我哋再继续睇埋先啦吓。青少年戒烟热线最近咧就接获嘅求助增加咗近两成啊，其中唔少咧都系电子烟民嚟噶。咁啊，社工担心啊，疫情底下青少年因为缺乏娱乐，咁啊，逐意咧就吸食呢啲电子烟，就叫做解闷。咁啊，希望咧就关注翻。好啦，我哋睇翻嗱，根据咧就药剂业及毒药条例含尼古丁的电子烟产品咧，系属于药剂制品嘅，必须就要向咧就系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注册咧，先至可以喺香港售卖噶，并且咧就要喺药剂师嘅监督底下出售，否则咧系违法噶。最高嘅刑罚咧系罚款10万元，以及咧就监禁两年噶吓，唔好以身试法啦， 即系要攞牌嘅。 冇错，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似乎好多 fans 都好关注佢嘅感情生活啊，但系佢音乐上面咧，其实都几成功啦，同埋几有突破噶。佢系嚟自 One D 嘅成员 Harry Styles。未组成 One Direction 之前咧，佢都系夹 band 嘅。今次呢一首新歌咧，好受 fans 欢迎啊！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Harry Styles Watermelon Suga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Good morning, 小白。Good morning, Heidi.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系啊，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我想话咧，香港地咧，即系好多时候咧，大家都咧系啊与时并进啊，可以话。尤其是咧，虽然我自己本人咧就比较少咧坐呢、這、一个巴士啊吓，咁、但系咧，相信好多朋友咧，如果经常都系会搭巴士嘅话咧，有冇留意到原来咧？哇！由啊，寻日啊，唔系寻日，系前日开始啊，30号开始啦。原来喺咧某几个大嘅主要嘅嗰啲嘅巴士嘅转车站嗰时咧，系多咗一种啦，嗰啲嘅自动售卖机啊，唔系卖嘢食啦，亦都唔系卖嘢饮， 系卖乜嘢啊？ 口罩啊！ 哎哟， 系啊！原来咧话喺几个转车站嗰时咧，可以话咧系做一个先头部队咁样啦，就设立咗一啲嘅口罩自动售卖机，咁等大家啦，啲乘客啦，有阵时如果咧真系，哎呀唔知点解唔记得咗戴口罩啦，又或者咧系个口罩戴下坏咗、烂咗、断咗、跌咗，咁又要赶住要再上车嘅话，咁点啊？咁如果唔戴口罩上车咧，又惊咧会有公共卫生嘅威胁啦，系咪？咁所以，哈，咁就好啦。原来话依家咧就喺啲大型嘅转车站，迟下咧就更加会广泛咁咧喺啲巴士站嗰时啦，增设有呢一个口罩自动售卖机。咁大家咧就可以咧就用一个咧，我觉得咧都系叫做合理嘅价钱啦。佢咧就20元一包嘅， 有几多个啊？ 里边有10个 哦， 系啦， 合理喎， 正常价钱嗬。 系啦，咁就啦，等大家方便，咁作为乘客入去咯，咁你就可以安心买咗口罩之后呢，有自己嘅口罩戴好啦，先至上车啦，咁就大家都安心啦嘛。 直情咧，话梅姐而家就好似咧，你冇带纸巾一样啊， 系啊， 或者女士冇带卫生用品一样啊，随便都可以买到噶啦。 系，有阵时都真系噶，你话而家周围买到咁就自然好啦，有阵时咧出门口唔记得咗戴口罩咧，嗰个感觉真系好似冇只裤咁噶， 好赤裸啊。 是啊，所以真的要啊，有这个口罩机呢可以更加安心。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说梅姐今天 hashtag 是巴士站献身游，口罩机等你戴。 交通意外的未清理啊，现在去上水方向就挤塞，龙尾就去到朗天路，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朗天路。另外呢，黄竹坑道呢就有爆水管啊，现在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快线封闭，都有车龙的，现在龙尾已经去到香港仔网球及壁球中心。咁重复一次咧，就系黄竹坑道有爆水管，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咧快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仔网球及壁球中心。而较早前怡和街去天后方向，近住金百利中心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咁另外仲有一宗咧影响到挤塞嘅封路嘅，就系、是、清水湾道咧都系有爆水管啊，去将军澳方向咧近住银影路，而家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来回方向都好塞啊！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银影路咧就系有爆水管，咁而家来回方向咧都非常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西行都有车龙嘅，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太古城；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太古城。喺九龙方面咧，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咧，去翻尖沙咀奥运站一段车多；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咧，一段都系车多嘅。最后就系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系龙蟠苑。喺新界啦，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一台夏日 summer fun， 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的子成，我是敏感时刻的 Kitty 啊。我翻工已经好俾心机咁扮靓噶啦，但系 Niu Niu 都成日话我 hea 佢，你可唔可以帮我劝下佢，唔好再咁话我啊？ 亲爱嘅 Kitty，Niu Niu 成日话你，佢都系想为你好嘅啫。嗱咁啦，等我帮你送首歌俾 Niu Niu。如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我等紧你。 财子 O O O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假期过后9:08，今日嘅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lvin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 ，Kelvin， 睇下美股嗰边啦，咁啊道指咧，琴日要跌啊，跌77点啊吓，咁啊标普500指数咧。就反而有得升，个别发展啦，升15点咁样。今日港股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系咁，如果你睇翻港股方面，咁我觉得今日都应该系比较观望多啲啲为主嘅，即系我觉得今日就应该变化就唔会太大嘅，同之前。咁如果你话睇翻个阻力，咁基本上近期嚟讲都见到个恒指，我哋觉得系24000点下方都其实系有支持嘅。咁你上面就基本上见到25000点，见到亦都有比较大嘅阻力。咁所以就如果你睇翻个市嚟讲，咁近排嚟讲，尤其是你话见到好多资金都可能去咗去咗抽新股咁样啦，咁即系你话如果个大市咁，我就觉得个变化暂时嚟讲，即系嚟呢个零礼拜，我觉得个变化就唔会话真系好大嘅。咁可能你基本上近期都可能系集中于喺翻啲即系个别板块为主多少少嘅，即系可能系炒股唔炒市。咁我哋都系觉得都可能啲资金都会喺翻医药或者新经济股，即系呢类比较近期强势嘅股份嘅，所以投资者都可以喺呢方面留意翻。 系咁啊！今日咧，听众朋友张先生咧就问只9999网易啦。咁啊，呢只股份都系半身股啦。咁佢都低级嘅，个攞个位都好似几靓下啦。咁啊，一个月嘅低位啊，接近126蚊。咁啊，现价咧就133蚊。咁啊，问下 Kelvin 系咪应该咧先行食乌离场先咧，定还是应该长期持有咧？交俾 Kelvin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OK， 咁如果你睇翻网易嚟讲，咁其实我哋觉得个中长线前景都系唔错嘅，因为你睇翻网易嚟讲，咁首先就系佢一个比较大嘅游戏商啦，咁就好多人都视佢为另一只腾讯啦，咁见到腾讯近期股价都系比较强，咁你话如果网易嚟讲，咁我哋觉得暂时嚟讲就相对可能系。即係你話比較，即係個發展就可能，即係你話長線個發展 OK， 但你話而家相對騰訊咁就騰訊係多元化啲，咁網易暫時嚟講都係比較單一喺遊戲嗰邊嘅，咁我哋就個結即係都知道咁網易咁其實而家都即係除咗遊戲嗰方面，咁其實都向緊多方面發展啦，即係譬如你話雲音樂啊、咁有道啊嗰啲業務都其實多元化緊，但係暫時嚟講都可能係個遊戲嗰邊多啲嘅，咁遊戲如果你話單一業務，咁我哋覺得個危機就係可能就係話，如果譬如好似去年咁話唔俾，即係國內唔俾遊戲發展，即係或者係有啲政策國策，咁就可能會受影響。但如果你睇翻今年嚟講，咁暫時嚟講，遊戲呢邊都暫時冇乜話特別大嘅限制，咁所以我哋覺得個增長其實都係有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睇翻個股價，咁我哋即係126蚊，咁其實都係幾靚啦。咁我哋自己。即係本身就睇，我自己本身就睇網易，我睇到104蚊到嘅。咁你話暫時都未到嗰個位，咁我覺得暫時嚟講都可以持有。即係如果你話到104蚊，我就覺得可能會考慮就食咗糊先嘅。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 Kelvin， 拜拜。 OK， 拜拜。 快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咁喺呢个财经 O to O 之后呢，係时候啊要 call 下另一啲电话啦。 係电话18723888打嚟呢，呢个神光 Morning Call 啦。係啦。 係啊，神光 Morning Call。 係神光 Morning Call。 咁啊，大家可以做点唱嘅。 七月份喎，即係踏入七月份有啲咩好事呢？我知道一啲学生们呢，虽然复课冇几耐都要考试嘅。咁可能啲屋企人会唔会为佢哋打下气啦。 都考试㗎啦。 係啊， 我都原来要考试㗎。以为放緊暑假，因为依家七月头理论上都 收姜噶啦嘛。 好似复课后亦都要即系考翻试先嘅。 我都有听过有啲学生系要翻学翻到七月尾先至会叫做开始放暑假。咁即系都仲有暑假吓，我都以为会冇暑假咁样啦。咁点个情况都好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即系同呢一个学业方面或者同学校咧距离好远噶啦吓，已经打工好耐嗰啲。如果有话原来有边位朋友最近啊升职啊，仲可以升职啊， 逆境之下升职，逆市加薪， 咁啊更加值得高兴啦。咁可以打个电话嚟咧，送个点唱俾佢都得。 加薪嘅话，我哋就一定为你欢呼。 咪系咯，几紧要一样嘢，或者搵到份工啦，终于咁样啊，都系值得高兴嘅。咁我哋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依家小白咧就等紧接听大家嘅电话啦。咁啊，欢迎大家预约翻啲日子嘅吓，由依家开始啦，至到下个星期以往后嘅日子咧，都系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好，跟住落嚟又系阿 O 继续创业 O to O 啊，听下嘉宾今日点去分享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啊，创业 O to O。阿 O 咧揾嚟一位朋友咧，我唔会咁老土话由细睇到佢大嘅，但系咧都喺电视送饭嘅年代咧，大家喺大台咧见到佢咧，一定会认得佢嘅。佢系 Kitty 啊，钟杰仪 ，Kitty 早晨， 早晨你好啊， 早晨啊，喂，近排咧即系睇到好多娱乐版咧，即系都睇翻，佢系括住咁样形容话失踪人口咁样啊，咁但系其实都知道你系已经重伤啦，咁啊亦都喺嗰啲叫做训练班嗰张相嗰度，话又嘉乐仔啊，跟住咧又刘海威啊咁样。大家咧就将个儿时回忆咧突然间涌现翻啦！我眼前嘅 Kitty 咧就系我由细到大咧都系食饭嘅时候会见到你嘅不断嘅演出咁样啦。咁但系依家有一个新嘅面向啦，就系由网店啦，跟住咧再开咗一间实体店嘅。咁啊卖嘅都系关于啲skin care 同埋关于 beauty 嘅，啱唔啱啊 ，Kitty？ 啱啊！ 好，咁啊我哋先由依家虽然咧就疫症都算未水啦，希望直情走埋添啊，大佬咁。真系快啲走啦！真系大家真系要生活啊咁样。咁问下 Kitty 啦，喂，疫情有冇影响生意咧？ 疫情初头系有影响生意嘅，因为其实啲人将啲资源同埋嗰啲精神啊，可以咁讲，全部去买晒嗰啲防疫产品。 系 因为之前一月嗰阵时咧，其实大家可能觉得啊，冇乜特别，可能唔会咁紧张。但一到过年嗰阵时咧，啲客个方向咧就会。揾我就啊，你有冇口罩啊？有冇消毒嘢啊？咁样， 但你心谂我唔系买嗰一样， 我就话我全部系 skin care 嚟嘅， 系啦， 咁跟住我都好好嘅，咁我就问啲代理，即系我就话其实你哋有冇呢啲啊？即系我想即系大家都有得用啦，系咪？咁啲代理都好好嘅，即系就算佢冇咧，佢都会揾人话喂你问下佢啊，佢有啊，你可唔可以帮到你啦？咁 即系互相守望， 系啊！呢一刻其实我觉得系好感激佢哋嘅，讲真，咁佢哋尽帮手，咁我又尽量。啲客想要啲咩，我就尽量揾到俾佢哋咯。即系唔系话我话我要赚你大钱啊，唔系嗰啲咯，系希望大家都有得用啊。嗰刻 去到嗰个年代或者嗰个时间，我哋将条时间线去翻二三月啦，讲紧系即系一个口罩都难求啊。你试下，即系嗰阵时仲有啲荒谬嘅新闻话，哇会打爆你嘅车窗，跟住会偷口 抢你口罩，系啊， 我觉得好匪夷所思啊。我哋身处紧嘅系究竟系咪我哋熟悉嘅香港嚟噶咁样？咁但系真系事情真系咁发生啦。咁头先话互相守望啦，或者互相俾面啦，咁样咁已经超越咗个价值啦。咁亦都唔系话喂你标嗰盒口罩啊，标到1000蚊就有人买。其实说穿了口罩都系想互相帮忙，即系想同心抗疫，想个个都冇事啫。不如说白一点就 系，因为我唔想大家都哇喺度炒口罩啊，炒防疫用品，其实真系好惨噶。我觉得嗰下 喂呢个咧，可唔可以话你从商以来一个？比较大嘅一个我唔可以话难关啦，挑战啦。 系，因为我不嬲就系、是、话譬如有啲人想要咩皮肤，想要啲咩产品，咁我就介绍俾佢，好简单啦咁样。咁但系到嗰刻我就会好紧张，就系挑选究竟你啲口罩系咩质地啦。即系我又唔会话样样你俾我就要嘅，或者你嗰啲初手液嗰啲，其实你系。边度嚟啦？有几多 percent 啦？其实我啲嘢睇得好清楚嘅， 系 啊。咁我亦都试过就系订咗一批口罩，最后系嚟唔到嘅。咁我系喺两日之内安排晒所有退款，因为我唔想即系啲人以为哇，你每有一排咪会呃口罩钱啊，系咪？咁我系喺柜员机九个字喺度入翻晒，即刻翻晒啲钱俾人哋嘅咯。 系 啊，因为我又唔想即系大家都入咗钱，就不如你快啲去买个第二。 让即系去第度揾啦。咁、我再有，你哋先至再。买咯，系好惨啊！嗰刻 真系几估唔到啊！ 系啊， 唉，真系做翻 skin care 嘢就最开心啦、 啊。 因为我都知道同行入面啦、有好多都系 artist 朋友，跟住自己 build up 咗一个 skin care 嘅品牌啦。但系我觉得artist 朋友最好去做呢一样嘢咧，系因为你哋都会试过啲产品嘅。比方说我可能早几个月我访问天明嘅太太咁周家卫咁，佢、都佢自己阿郑咧都自己试过晒啲嘢咁样。喂，大佬你攞自己个名出嚟录，咁你都唔想啲产品。品系喂，我用咗边个边个啲产品，喂，原来起粒粒噶咁样，哇！你谂下网上可能有一个 post 或者一个咁嘅咁嘅说话。哇！你成間網店，以至你今時咁樣開嘅係實體店啦，哇！真係啲客户都幾禮計喎，可係嘛？五個客源 係啊，咁所以通常我就。会问清楚究竟你哋咩皮肤，或者有啲好得意嘅，佢会上嚟同我讲：哎呀，我依皮肤依度咁样，咁点啊？咁我就话啊，咁你不如试下用呢个啦。咁so far反应，其实佢哋用完之后皮肤都改善咗嘅。咁呢样系我最开心嘅，其实 系啊， 同埋啲产品咧，我基本上系试过，试过嘅。咁就算可能我唔系暗疮皮肤，咁我会俾我啲可能。暗疮皮肤嘅朋友，我话你试下，你试完话俾我知。 但一开始点解会 pick up 呢个 skin care 嘅生意咧？嗱，再将条时间线再褪前啲啦。一开始我系谂住从商啦，想做啲商业嘢啦，咁啊想做老板娘啦。咁老板娘呢三个字几好听啊。咁但系老板娘背后付出嘅又确实系不足为外人道啦，即系担惊受怕，业主加租啊，员工可能唔合作啊，咁样冇客啊，哇，轻松已经数咗四样嘢出嚟啦。咁你谂下，哇，几咁困难咧？咁但系一开始既然难关重重，点解系谂住重商咧？ 我之前就谂得好简单嘅，就觉得啊，原来卖 skin care 其实可能我攞到一啲产品翻嚟就会有人买啦。 系， 即系我系好简单 嘅。一开始系做代理先嘅，系咪 系啦，即系我哋入啲产品翻嚟，咁但系跟住我就发觉，咦，原来一盘生意唔系咁简单嘅咯，即系唔系话啊，我就攞咗譬如而家A B C 呢个牌子，原来好似好 hit， 我攞完翻嚟，其实唔系话你攞翻嚟就卖得出噶，原来系当中有好多嘢，譬如可能你会发觉，咦，点解人哋俾你个价同出边人哋卖嗰阵价争咁远嘅咧？同埋会觉得，哎呀！原来又唔系话所有产品都系咁好嘅，即系当你自己试咗之后，系咪？咁你会撞板啦，嗰刻你会好无奈啦。 咁旁边人，即系身边人有冇俾啲鼓励你？即系总要有阵时一个人埋头苦干去做咧，总要有啲人啊俾啲鼓励你，或者俾啲意见你啦，咁样有冇啊？呢啲类似伯乐咁嘅人，或者即系屋企人啦，或者系啦。 我先生都会觉得啊，你试下啦。咁但系如果去到某段时间唔 OK 嘅，其实要收手啦。 系 呢个系真嘅。 但佢都鼓励。系升高嘅， 都 OK 嘅，因为其实 你啲可能有啲男人都叫咗你唔好咁啊，即系有阵时做咗一样嘢咧，跟住佢就话诶讲咗噶啦咁样，其实佢冇讲嘅， 咁佢又唔会，但系佢又唔会嘅，即系佢都会放手，即系觉得啊你中意做又唔系话，因为我开头投资又唔系话好多， 系 啦，咁所以就OK 啦，试下玩，同埋依一样嘢做护肤品咧，系我咁多年嚟好想做嘅 ，OK， 因为首先我自己之前读过美容啦，咁又教。个美容啊化妆啦，咁其实呢样嘢扮咧呢样嘢咧，我未必系一百分，但系我系中意嘅，咁所以我就又唔想开到好大美容院啊嗰啲，我又惊我即系嗰啲能力 系 做唔到， 嗰个负荷好大， 系啦， 唔系话开得大，你 谂 下哇，如果真系疫症，你一间铺得一间啫， 系啊， 你十间铺。十个煲噶咯，系咪先？咁你够唔够盖去冚先？ 系啊，咁我就开一间啊细细地嘅店，咁就开始慢慢去钻研，譬如再搵其他产品啊，我搵人要试啊，要清楚嘅成分系啲乜嘢啊？咁最好就系尽量就唔好有好多，譬如添加嘢啊，或者系对一啲针对性皮肤，譬如玫瑰痤疮啦。其实原来而家城市嘅人系好多玫瑰痤疮，压力太大。咁所以咧，其实有啲玫瑰痤疮嘅产品咧，啲客用完咧，佢觉得哇！真係 work 喎，咁我就嗰刻我會開心嘅，因為其實佢對佢哋嚟講好慘㗎呢樣嘢，咁樣樣 不過咧，講開呢啲叫護膚嘢咧，咁身邊人咧有陣時都會不斷買㗎嘛，咁但係嗰個不斷買就係因為因應潮流啊，咁原來咧個 trend 都好快㗎喎，即 係 佢會同我講嗱，即係面膜我嚟計啦，我其他我都冇乜聽入腦啦，冇乜心裝在嗱，譬如早幾年有咩蝸牛面膜啊，佢咪毒蛇面膜啊，跟住又有啲咩水漾。咁样咩精华咁样，即系 透明質酸啊， 嗰啲馬路邊度食啊？咁、但係佢就哇好多啦，咁一盒面膜喎、咁但可能、用完兩三塊之後咧，跟住我。嗰盒嘢就停咗喺度啦，跟住咧，因為個 trend 咧轉咗喺下一嘢嗰度啊嘛，咁好啦，我想問做呢啲護膚品生意係要自己創造一個潮流出嚟啊，定還是係要跟住人哋嘅潮流行？即係譬如呢排興日本咧，我哋可以入啲日本嘢。或者呢排兴南韩咧，我哋入啲南韩嘢，究竟系点样嘅咧？ 初头咧，其实我经验咧就系觉得都系嗰句啦，哇！而家兴 A B C 我就入，但系其实咧系唔持久嘅， 系 讲真嘅。咁但系到而家咧，其实我唔系话人哋买乜我买乜，即系头先你所讲嘅蜗牛面膜啊，又唔知咩蛇面膜啊， 我举例啫， 嗰啲系啦，即系例如嗰啲啦吓。其实我唔入嘅 ，OK， 系啦，因为。我自己試過，其實我就覺得麻麻地，咁、我就反而用啲咩咧？係嗰個牌子嗰、那個信心，係啦，即係個牌子係哦，原來係好好嘅喎，咁跟住我又試咗之後，其實佢個成效同個價錢係成正比嘅，咁、我就會入呢啲貨啦。而、家因為呢啲其實反而會。keep 住有客人會買嘅，但係如果你話一個產品而家我好 hit 嘅，周街全部都係買得同一樣嘢嘅，咁人哋唔一定需要去你嗰度買噶嘛、 咦，我聽得明白你講咩、即係你嘅產品嘅功能性係至上嘅， 係 咁總之個功能一去做得到咧，其實咧個客人咧就有信心啦。第二就係肯使錢啦， 係、 因為佢真係做到，佢真係 work 啊嘛，係咪先？咁但係你坊間好多嗰啲護膚嘢，其實你用咗。佢用咗咯，咁變咗個分別不大，或者個功能唔高啊，咁咪慢慢會飛歐，係咪咁去觀察咧？ 係、即係我會睇個功能性， 嗯、 即係依樣好緊要，即係個客用咗，原來啊，我而家用千幾蚊買依啱嘢，原來個功效同三千幾蚊係一樣嘅，或者更加好嘅，咁佢都哇，原來依個牌子真係好好嘅喎，咁佢哋亦都會介紹其他嘅朋友去買啦，係、啦，即係譬如我之前啱啱入咗啲睫毛咁樣啦，即係護膚品以外眼睫毛啦。啊、我估唔到個反應係好好噶， 係咪 我係一個禮拜賣曬一批貨，賣曬，跟住我要再入批，一路一路係好多人，即係會知道原來啊呢、質地，呢個牌子嘅質地嘅睫毛係咁好嘅，係好快。但 係我都有啲商業頭腦嘅，我估眼睫毛 work 咧係因為大家都戴口罩， 係靚 隻眼咧就最緊要整隻眼，咁隻眼搞得掂咧，咁可能咧都多啲男仔望咁樣。 係、 我估呢個係真係好關事喎，喺呢個疫症期間。喂，聽完成個訪問，喂又話細個睇《刑事偵測檔案》會見到 Kitty 嘅，咁啊放心，即係我哋影咗張相㗎啦。咁啊轉個頭咧，我就會 upload 上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專業嗰度啦，咁大家可以见下 Kitty， 咁你就知道，哦，原来 Kitty 就系你呀、啊，咁样咯。好啊，咁啊，今个早晨，多谢你 ，thank you， 多谢你分享。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揾完钱啊，咁啊赚好蚀好咧，都要轻松下嘅，睇下电视咧。今晚港台电视31有啲咩选择咧？问下罗启山，早晨， 早晨， 早晨， 晨光听众，早晨啊，朱海婷， 系， 喂，今朝早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 今朝。 唔系今朝早啊，即系而家咯，留意一下今晚嘅节目啊。 哦，留意定今晚。 系啊，因为我以前咧成日话啊，今晚留意已经太迟了，所以而家要留意噶啦。 好，系咩？ 好，今晚咧就系呢一个八点钟以事论事啊，新鲜热辣啦，回归23周年之后嘅7/1啦。 系。 咁啊，即系嗰阵时咧，即系2003年嘅7/1有50万人上街啦。咁、就将呢个23条就摆低咗啦。咁而家就一个咧更劲嘅吓，就喺呢一个23年后嘅，唔系就喺呢一个咧2020年啊，17年后嘅7/1咧就上演咗啦。咁但系亦都有人出街喎、究竟咧即系仲有啲咩特别嘢咧？新鲜热辣嘅一条法例啊吓。咁大家就可以睇下，了解多啲。 以事论事呢个八点钟嘅。 系啦，咁去到呢一个咧，日常8:30啦。有一个咧，我真系成日都见到嘅，但系都系可能揸车嘅时候经过见到嘅，即、就、系、是、九龙面粉厂啊！你有冇？ 哦，成日听到啦。 系啊，唔单止听到啊，你 喺绕道嗰度会见到系嘛？ 喺绕道嗰度见到好大条鱼。 系啊， 我都知边个。 系啦，几只好大嘅字咁写喺度。 系啊，系啊。 究竟系点样嘅咧？原来 哦，即系你讲面粉厂里边其实系乜嘢 啊？ 系咪冇面粉噶？ 唔系吧？ 真系有面粉。 仍然系生产当中嘅， 超过半世纪啦， 系系啊， 咁究竟咁多年嚟咧，九龙面粉厂有咩变化咧？啊，真系要睇下， 成 日都系见到佢外边咁样。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啱啊，朱海婷啦，因为佢个女咧即系跳舞都叻噶嘛，咁 所以 讲下啲亲子瑜伽。 哎呀，啱晒啊！真系我哋成日一齐做噶。 通常嚟讲，阿妈同个女一齐咧，就捉埋个老公咧去做瑜伽咧。 阿爹哋有冇咧？ 母女一齐笑个老豆做唔到嘅。诶、 哎，真系啱晒。 企又唔定啊，单脚又跌啊，咁样咧啊，最好系嚟侮辱阿爸嘅，仲要 咁又唔好咁 讲，唔好讲侮辱， 系啊， 我哋以事论事啫，都系 嬉笑下啫， 系啊，喂，咁啊，另外咯，咁去到咧呢、這个九点半啊，出位家族咧、 嗯， 今次呢个主持人啊史黛丝咧就会去一个咩地方咧，咁样住三日咧，咁佢就去一个咧就系、是、格斗少年嘅屋企啊，哇，呢、這个呢、這个家屋企咧就好特别啦、 嗯， 因为佢哋咧就鼓励啊，佢哋个仔咧其实十好后生嘅十零岁，即系你远睇好似未系好发育嗰啲嚟嘅 少年人。 咁咧就系系啦，参加呢个 MMA 啊，终极格斗咧。 哦，即系西洋嗰啲擂台战。 系啊，即系搵喺个笼里边咁样打嘅咧，咁样。佢咧为咗鼓励佢咧，吓由一年前开始咧就俾佢咧留喺屋企自学，争取时间练拳。 哦。 系啊，咁而且咧就系话会车佢去送个仔上擂台咁样。 嗯， 哇，即系呢种咁样嘅家长咧、 哦。你讲嘅自学系咪意思即系话佢唔使翻学？ 系啦， 我嗰种自学，我以为系学嗰个格斗喺屋企学啊。 咁、哦、其实咪就系俾多啲时间自己系去学格斗咯。 哦， 咁啊，唔好失翻学咗嘅时间咯。 咁究竟嗰个结论会系对个少年人好啊，定还是有啲咩嘅影响咧？嗬、 啊，今晚就要睇下啦、 嗯。好啊。 另外去到咧嘅午夜广场啊，十一点啊，文学放得开，个名字一听就系史记不高兴， 咩意思啊？ 真系唔知咩意思啊！ 咁、哦、啊，留意住今晚港台电视31啦，睇完就明噶啦。啊，多谢 Kasa，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拘捕展示有关港独旗帜的市民，指他们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质疑有关行为是否触犯法例。陶谨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按照国际人权公约，即使展示港独旗，但没有其他行为，没有可能犯法，质疑警方内部不知如何理解法例。他认为如果连带着一支旗都不可以，是比较过分，形容警方和政府是有杀错没有放过，为了向中央展示很强硬、很有决心执法，只要市民行为沾到边都先拘捕，再视乎是否能够找到手机资料等佐证。英国表示会着手修订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持有人成为英国公民的途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时表示坚决反对，并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又说如果英方执意单方面改变有关做法，不仅违背自身立场和承诺，亦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言人说英方曾经和中方互换备忘录，明确承诺不给予持有 BNO 的香港中国公民在英国获得居留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相关的国籍法中明确指出，所有香港中国同胞不论是否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或者 BNO 都是中国公民。中方敦促英方客观公正看待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尊重中方立场和关切，不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容许对参与实施港区国安法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惩罚和他们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方案在众议院获一致通过，参议院上星期通过类似法案。根据国会规定，法案需要再交回参议院通过之后送交白宫，由总统特朗普签署成法。 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表示，港区国安法对香港是残酷和全面的镇压，破坏香港的自由，标志着一国两制死亡。俄罗斯为期七日的修宪公投当地星期三结束，根据初步点票，超过七成选民支持修宪。修宪焦点是参选总统的资格。分析说，总统普京希望借今次公投为延续管治国家铺平道路。反对派质疑普京想做终生总统，几百名反对修宪的人在首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示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说，不认同当局公布的公投初步结果，形容是谎言和假消息，不反映现实，亦与民意无关。天气方面，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星期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8点，升283点，成交金额1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85点，跌咗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3.5升14.9，阿里巴巴212元升2.4，中国平安79.05升1.55，中芯国际28.4升4，友邦保险73.85升1.55，建设银行6.02升1，美团点评177元升5.1，港交所335.6升5.8，融创中国35.4升2.94。融创中国最新是35.3升咗2.85，小米集团12.98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45，瑞士法郎0.946，加元1.36，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2,168点，升47点。港金现价报16,35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66美元，卖出1,769.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坏车，咁龙尾就喺大榄上斜。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回旋处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黄竹坑道由于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快线仍然封闭噶，咁而家都系有车龙啦，排到去香港仔网球同埋壁球中心。咁另外清水湾道都系受爆水管影响。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就喺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啦。咁另外出九龙方向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 港岛入口西行仲有车龙排到去太古城，而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在油荔村，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元芳，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太古城。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左转去蝴蝶谷道，由于车多挤塞，影响到现在龙尾在狮子山隧道入口。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在 Mega Box 对出，反方向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挤塞，近住观塘警署一段，现在车龙就在兴田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青山公路的葵涌段上回呈祥道方向近住美达中心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大窝口港铁站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将你隐藏嘅实力 show 晒出嚟！第八届全港运动会由2020年九月。到2021年2月选拔运动员，代表你所属的地区展现超凡出色的你，快啲嚟报名参加选拔啦！详情请浏览 Hong Kong Games dot HK。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黄耀祖和你寻开心。 风骚的童话， 我黄耀祖最想做白雪公主的白马。 你是不是漏了王子两个字啊？ 不是啊，我只是想做马咋，因为马的脚好长啊，同埋我终于可以留马尾。 但是马呢不着衫噶，咁你个衣帽间咪冇用咯。 吓、啊，咁我唔做啦，我做翻风骚快活人啊。 从此黄耀祖就喺风骚快活人快快乐乐咁生活啦。 记住留意逢星期节目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雅妍，今年17岁，3岁开始学笛，在6岁的时候荣获圣三一音乐学院最高荣誉奖状，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得奖者。在2019年，26岁之龄，我获得学校音乐节公开组别柏斯音乐吹管及敲击乐奖学金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好多都市人除了翻工，仲要照顾头家，但如果因为要照顾家人同公司请假而被上司歧视或者留难，都几无奈噶。 因为根据家庭岗位歧视条例，任何人或者机构基于个别人士嘅家庭岗位而歧视佢，都有可能违反法例噶。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Made in Hong Kong。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正话咧，我本来想咁样开呢个开场白嘅，系咁样嘅。阿 O 同阿 Heidi，我就想话， 系 阿小白今日系咪有心事咧？佢咧头先嗰半小时病埋咗，自己一间房喺我哋隔篱嘅 控制室电话咯。 但系冇人打电话嚟， 你千祈唔好咁讲。你啲等下嘅时候咧，真系有听众打翻电话嚟， 一个咁大把啫嘛。 我 系 为咗一个听众都会好努力工作嘅人嚟 噶。小白，你呢个位好成功啊！成功 为咗掩饰你嘅心事系咪？ 梗系唔系啦！ 成功放手啊！ 我爱我嘅听众。 哇！我覺得唔似咯，好少看到自己靜雞雞咁樣病埋喺隔離個控制室嗰處咧， 咩即係 又耷耷咁樣？ 冇 啊， 啊！有心事記得同同事分享啦、 啊。係、哎、啊，其實兩公婆嘅嘢梗係咁噶啦。 床頭床頭打交， 你好似我咁樣。頭先咪後咧，我都將我啲不滿、我啲近期嘅唔開心咧爆曬出嚟，佢同佢哋分享咗。 哎呀，我 miss 咗啊！ 咁咪、啊、好咯，嗬，開心曬嘅人，啊、有啲嘢要講出嚟㗎。 會㗎啦，我冇唔開心啊， 唔係啊嘛， 唔係啊， 咁得啦，好開心， 開心同埋聽眾講添，我話俾你聽。 嗰個唔係啊嘛，有好大嘅想像空間，唔係啊嘛，唔好事啦。 啊，咁好啦，咁啊開心心聽晨光第一線嘅我的享樂時代。 好， 朱海婷， 交俾我啊。好啊，嗱呢一個嘅享樂分享咧，咁啊其實小白都啱嘅。 係， 我想問下你覺得我近期嘅狀態係點樣啊？ 好攰啊！我有時見到你， 係啊，因為咧，的確係施展渾身解數咧。我對我嚟講咧，我嘅家人、我小朋友暑假已經開始咗啦嘛。咁、你知咧，計呢個停課期間，翻咗兩三個禮拜， 其實一年嘅暑假 ，Heidi， 我感受到 係以倍數咁成長。 我自己個人嚟講，好需要一個假，但都唔緊要啦，繼續嚟啦。 誒、欸，鬼叫你假咗咩？ 好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諗呢段時間咧、我哋尤其是就誒喺七月之前咧，如果大家都知道某啲主題樂園重開翻啦、都盡量快啲去啦、因為你、我諗相信七月中咧、亦會係另外一個熱潮啊，就係、是、個個啊所有學校放曬假咧、就一定會多人噶啦，更加多人噶啦 嚇。咁、莫非你已經去咗一轉主題樂園？ 我去咗咧就係、令你覺得好夢幻嘅嗰個主題樂園， 即係近住機場嗰、個。 係啦，咁呢個咧其實就已經開咗兩個禮拜啦 嚇。 咁、基本上我想分享今次去咧，係、真係 OK 嘅。嗱、天氣嚟講咧，酷熱警告咧係、避免唔到嘅，即 係 陽光燦爛、非常之靚嘅天氣，我哋係要預期之內嘅。所以你啊，擦曬防曬啦，帶定遮，帶定呢一個嘅雨褸，因為兩手準備啦，這個就係必然嘅啦。熱啲出下汗係冇問題嘅。咁、我想講今次嘅舒服就係咧，呢段時間嗱，佢十點半開門啦、我哋就三個家庭有四個女啦，咁、就都全部係準時喺開門嘅時候入到去啦。咁基本上就冇特別嘅隊要排噶啦，咁而 但佢應該都要做啲防疫措施嘅， 咁呢個就必須啦。佢喺一個大嘅牌坊，即係你未行到去噴水池嘅時候，即係港鐵站出嚟或者你泊完車，將會入個大嘅牌坊嘅位置咧，都已經分流咗，就係咧要你行多一條少少啲嘅路咧，就係等你咧做呢個體温嘅檢測嘅。 咁但係其實都嗰度已經要啦， 係啊，嗰度其實做咗第體温檢測先，咁你 check 曬你嘅體温冇事，咁就繼續行啦，行過呢個噴水池啊，再入埋去就 check 個袋啦。 Heidi， 我想話咧，天口慶咧，其實有啲朋友仔未必 會熱咗， 係啊，未必係駕駛入去噶嘛。我記得喺嗰個站嗰度行過去咧， 都好大段路， 係啊，都400米啦。我估長啲嘅，其實我唔知點形容啦， 約莫啦。 通常你去嘅時候興奮心情咧，嗰段路就絕對冇問題。 係啊，但係你個温度可能會有所提升，跟住逼極你都逼唔到過唔到咁樣，係咪？ 我又覺得冇咁 跑完步都唔會無啦啦變咗好似發燒咁啦， 係咪？同埋你自己，總之你有得去得落完，你都預咗你帶個風扇仔好，總之令自己去 cool 降下温先， 所以應該冇問題啦。 OK， 好咁啊！但我想講就係，既然你講開段路咧，走嘅時候你就覺得嗰段路唔止400米，起碼800米，因為你好疲憊啦。你 係冇錯。 好啦，咁啊入到去咧，基本上你入完之前你都係 check 下個袋，呢啲好正常，所有嘅都係正常嘅，咁啊冇乜人龍。咁今次唯一嘅分別咧就係咧，你唔可以咧同啲主題嘅公園嘅人物就排隊影相啦，冇咗呢種親身 啦。冇啦， 係啦，佢唔可以出嚟同你影相啦，因為佢哋都要抗疫啊嘛。咁但係咧，我睇翻所有大部分嘅遊戲咧，因為我哋都係有小朋友嗰啲又有玩機動遊戲嗰批，即基本上四個主要嘅 area 我哋都去曬噶啦。咁都我可以形容就係 straight in 咯， 啲 台都 係。 系啦，頂多話排隊，佢寫五分鐘，其實你都係直接可以入到去冷氣嗰個位置。 係啊，如果係咁咧，應該係玩完之後可以再玩多幾轉喎。 直情啦，嗱，而家咧，我嘅小朋友咧已經係要咧係玩啲刺激嗰啲嘅啦，例如呢個嚇喺個太空入邊嗰只船啦， 好快速嗰啲高速過山車， 起連續三次啦，起碼。因為當你唔使排隊嘅時候，基本上你會覺得，咁既然唔使排隊，其實都等佢哋玩夠啦。 識玩啊，因為咧嗰個過 山車咧，又有冷氣啊嘛， 啊 哇啲風幾涼啊！ 誒嗰、那個未係啊，嗰、那個鬼嗰、那個話咩探險鬼屋嗰、那個先舒服啊！ 哦，嗰、那個就更加 嗰、那個仲大啊啲冷氣。 知唔知對我哋嚟講，你頭先講嗰個迷離嗰個莊園啊， 好迷離嗰個咧， 少少世界， 少少世界啊！入去聽下音樂，哦， 係我嚟涼冷氣啊！ 對家長嚟講，永遠都係最愛嘅啦。 係啊係啊， 不過咧，即係如果你話計個整體嘅情況，同埋嗱，其實你入到園區都係要戴住口罩嘅。咁可能係食嘢嘅時候先至會除翻啦。我哋試過一個例子，就係其中一個家長咧，就真係咧玩玩下，即係自己連個口罩跌咗。咁當佢真係想上個車度玩嘅時候咧，其實啲職員都好友善，咁唔好意思喎，你真係要戴翻你個口罩嘅。 咁佢會唔會提供啊？ 咁佢就唔會提供，但你就想辦法你自己帶士啤又好，或者點都好啦。 如果過山車嗰陣時大風得滯， 吹甩咗 點算咧？嗬。 咁基本上你落車，你再想上下一 round 咧，都要你戴翻先噶啦。 咦？佢現場。 有冇得賣咧？ 佢嗰時頭先讀報咗嗰個 巴士嗰啲就話最近有啫。 我就冇跌過，所以我就冇去發掘呢件事。 嗱，如果係咁講嘅話咧，即係話咧要去主題樂園玩嘅朋友要帶定多幾個士啤咯。 冇錯，無論大人小朋友都係，因為我哋大人都會即係有陣時盡量可能你喺適當嘅時候唞一唞氣啦。但係小朋友咧就真係佢哋啲口就會濕曬嘅。咁所以你都預計，就算佢個面嗰個位唔濕，佢啲頭髮就係濕曬，兩條橡筋都可能會揸得出水噶啦。咁所以你就有呢一个嘅心理准备。 如果乐园可以推出佢哋嘅主题人物嘅一个口罩咧，啲细路仔日日戴添。 你唔好话，其实 口罩套就已经有噶啦，一定。 咪系咯。 同埋咧，要即系要赞嘅就系话，譬如佢哋每一个游戏，当你玩完佢出嚟嘅时候咧，佢都会咧喺嗰啲墙上面咧就装晒啲酒精搓手液嘅嗰啲叫做 dispenser， 即系自动酒精搓手液嗰个机噶啦。咁所以基本上就算你自己哎呀唔系下下喺个袋度攞出嚟咧，你都会即系有呢个准备啦。同埋啦，佢哋都會定期咧係清潔所有嘅遊戲，譬如我哋玩玩下個 game 嘅，突然間就你等等啦，咁望上去啊，抹緊個車喎，清潔緊喎，咁係 邊個抹緊咧？係跳跳虎啊，定還是係呢個唐老鴨 咧？ 人類嘅工作人員， 如果係卡通人物咧抹咧，其實嗰個防疫意識都好強， 但係真係佢哋會太辛苦啦。同埋咧，其中一個咧，尤其是係俾最細小朋友去嗰個啦，我哋話好好多 fantasy 嗰個地方啦。咁咧就曾經咧，其中有一個遊戲咧係户外嘅，你坐小飛象咧，有隻暴露圖坐咗喺上面喺隔離嗰架車啊！ 哦，特登㗎， 係啊，呢個應該係一個 surprise 一啲嘅特別位咯，就係話當你入到去見唔到啲嘅 朋友嘛， 朋友嘅時候，咦，可能會有一啲嘅驚喜隨時會出現㗎，你就估唔到㗎。 咁佢有冇戴口罩咧？ 啊，咁就 朋友。 唔覺得，不過咧都有足夠嘅社交距離嘅。例如你見到某啲嘅玩意咧，你入到啲車咧，其實都會分隔咗嘅。例如你入到頭先我哋話太空嗰個 roller coaster， 其實咧都要隔一隔嘅咯。 點為之隔一隔？ 即係有陣時啲車可能你每一排都坐人㗎嘛。係 啊， 咁佢都可能某啲位咧就話不如例如啦，射槍嗰啲，射槍嗰啲咪各自坐一架車仔嘅室內。咁你坐完之後咧，係隔一隔係吉嘅，先再有下一架去上 嘅。哦， 即係巴士禮巴士。 变咗啦， 而家变咗 艺 合啦， 唔系咯，哎呀，真系勾咗你啊！ 对唔住啊，我真系好少支持呢个主题乐园。 隔一个都仲系排五分钟嘅，都 好快啊！ 不过其实咧，我相信所有嘅即系香港嘅小朋友咧，呢个暑假点都会去即系去探一次噶啦。咁所以就自己都预计。头 先 彭 爷话勾，搞到我好想买，即入去支持下添，好似要 update 翻自己嘅进程系嘛？哦，好啦，好啦，好啦。 政府有份噶， 系好啦，知道， 有股份噶。 得嗱，唔好讲咁多，攞咗10,000蚊，我就攞嗰10,000蚊入去支持。 咁你可以买年票添啦，你咁样， 你可以去住下添啦。 好啦， 下个礼拜咧就会再去另外个乐园啦，咁我又再同大家报下个情况啦。 好巡，未复出巡啊，去巡下啲铺咁样。 睇见唔见到个新主席？你入去嘅时候， 原来搣飞啊， 搣飞嗰个，呢个都系 surprise 嚟嘅，其实。 咁当你喺主题乐园行到热热地，可能你就会想听翻呢一只歌。 咩歌啊 ？Rain on Me。 洒下啲水先。You to show me a real good time. I never asked for the rainbow. At least I showed up. You showed me nothing at all. It's coming down on me. Water like misery. It's coming down on me. I'm ready the sky. I'll be your galaxy. I'm about to fly. Rain on me, tsunami. Head up to the sky. I'll be your galaxy. I'm about to fly. 呢一首作品咧，又系啊 Lady Gaga 同埋系 Ariana Grande Ring on Me。 今日都有机会 ring 喺大家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我哋即听系 Eva， Eva 电话 系早晨 Eva， 早晨 ，Hello， 早晨啊，各位主持人，小白， 系你好， 系仲 有仔同埋 Heidi， 哇，好嘢，一百分， 你好，你好，叻啊， 系多谢你啊，噏到我哋啲名，好紧要啊，喂，咁啊 ，Eva， 你打电话嚟有好多人生噶，系咪啊？七月之星。 七月之星系啊，咁我就我细女就今日啱啱正一就七月二号生日啦，咁、哦、大仔就系七月六号，咁我老公就七月二十号，咁我上个礼拜好即系打嚟咧，就阿小伯接听到我的电话，同埋能够今日有位好、感谢，同埋头先啱啱。就去打两次嚟，争啲 miss 咗个 call， 唔该晒你啊，小白。 哎呀，就系你啦，多谢，好开心啊！ 精诚所至啊，真系。 金石为开，接埋下恋先。 好啦，嗱咁啊，哇，喺三位重要嘅家庭成员都喺七月份生日。 我发觉好多都系咁嘅，我观察住 Eva， 好多时咧都系啲老公同啲仔女同一个星座啦，或者同一个月生日噶，系咪啊？佢哋嘅性格似唔似噶？ 都系巨蟹座。 系，即系佢就都似啊， 系咪啊？巨蟹座好啊，顾家， 顾家系啊， 好人嚟噶。 咁系， 我个仔都系巨蟹座啊，彭爷。 系啊， 哎呀，小小白嘅生日快乐。咁你自己系咩星座 ，Eva？ 我自己八月我就系狮子座。 哎呀，我同你啲 friend 嚟噶， 狮子座。 其实巨蟹同狮子都夹噶，都 friend 噶。 系咪啊？ O、okay、K 啊，嗯、我谂系啊， 不过有时俾人食住咯，啲狮子都系王者嚟噶， 系啊， 都买都买，巨蟹有时反而去食翻我咁样， 系咪啊？ 嗱，咁你三只蟹钳翻只狮子，啲蟹都有力咯。 狮子座要人氹噶，成日都 咁啊！哇，喂，点啊？同埋咩？讲嚟听下。 就琴日就已经庆祝咗生日，咁两个小朋友一齐即系庆祝生日，同埋即系好感谢我哥一家人嚟到我屋企，即系我女阿仔一齐庆祝生日。 咁啊，老公咧，老公嗰个再迟啲先，再等近啲日子先一齐啊，系嘛？ 系啊系啊，冇错。不过佢话唔使买生日蛋糕啦，佢话咁大个，我话到时。 佢系咁讲咧， 系啊，系啊，冇错，系 心意心意咯。 到时真系冇啊， 又嬲猪啊， 唔系摆喺心入边咯。 唔会嬲嘅，不过有啊好过冇啦。 摆喺心入边啦， 冇 错，系咁嘅。喂，今日点咗只歌喎 ？Beyond 嘅歌系咪啊？ 系咪啊？ 系啊系啊，全是爱，因为早上个礼拜就听过呢首歌，啱啱啊家驹嗰个啱啱女生就即 系咪记神啊？我唔记得咗啊！ 系记神，系冇错，系啊，啲歌都好听。咁我想话再点呢首歌咁样，同埋你哋做嘅节目好好听咯。因为 多谢 多谢 咧，系啊，早嗰排疫症咧，因为我照顾大仔咧，佢又唔使翻学，即系又要上网上 Zoom 嗰啲，就有时错过咗你哋节目咯。 唔紧要，多谢你啊 ，Eva， 重温翻啦，拜拜， 祝大家身体健 康，好啊， 拜拜。 只心中只有一片宁静，闭上眼，只伴醉的顾客，这一刻，心中千个疑问，这世界。 写出真爱无错。 呢一首全日爱啊，叫 全是爱， 全日爱系黎明嘅，全是爱都系送晒俾大家啦，拜拜。 拜拜。